昨日检测数量恢复的影响，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8000多宗，但疫情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754点，升188点，成交金额1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0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金州锂业66蚊，升2.1；腾讯控股294.2，升5蚊。阿里巴巴86.05，升2.35；美团174.4，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64.84，升7.4；盈富基金19.4，升2.1；比亚迪股份222.4，升6.6；中国平安43.6，跌咗3.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8.96，瑞士法郎8.133，澳元系5.272，加元5.919，新西兰元4.663，欧元7.867，每百日元对港元5.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2点，升94点。港金报1569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74.57美元，卖出167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没有车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有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蝴蝶谷道去长沙环道车多，现在车龙排到去呈祥道近着明爱医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及其他车辆的安全，咁先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到7点，波盛、奔神、骚动音乐。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

支电影《游之人》呢首歌，叫 Grease Mac Mix 啊，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二嘅节目犀利啦，我哋有马咩咩啦，同埋有李咩咩同梁咩咩啦。 你首嘅嘢，你有首歌噶？你块面系长又长， 系我呢首咩歌嚟噶？ 其实我突然之间问，你块面系长又长， 温雅嘅。以前的电影大家应该会记得叫《游之》， John Travolta 加上有 ONJ 的这首歌。送给大家最新的天气报告，雷暴警告刚刚这一秒钟叮一声略生效噶啦，雷暴警告有嘅时候，你今日十二点即系天气不稳定，留意留意。嗯，呢几日咧，你两位拍档啊，即系我见到咧好多 fans 咧，即系多咗一样嘅闲余嘅节目，就去地铁打卡吓，去搵我哋。好多朋友咧就影完之后就诶、我见到啊咁嘅样系啦，咁啊一路都系搵我哋嘅样啦，咁啊多谢晒。 我寻日终于见到啦，就响个 escalator 边个站？ 黄埔那个 黄埔 是 D 出口、我装了啦，我在下面已装到是那个位置了、我就搞定了一个自拍、一路上了好紧张。 为什么要搞一个自拍呢？为什么你不拍 video 呢？跟住你 cap 翻嗰一格就得咯， 嘘一声啊！ 我知，但你 cap 翻嗰一格嘅话，咁咪变咗张相咯。 试过唔得啊， 你唔得啫。 可能系， 不如咁人唔得， 你可以搭一次唔得，再影再落翻嚟。 我两次啊，试咗两次啦。 影到啊？ 梗系影唔到啦， 都影唔到啊！ 再嚟啦， 都影唔到啊！ 系啊， 就约人咯你。 咁一路上啦，好紧张啦。咁个镜头对住自己，我谂住 cap。真人同 张相 啦，有得查。咦，去咗边咧？都过咗啦，冇。我下次即系又再精啲啦。譬如话仲有三张图， 三格就到你啦。 系啦， 就影啦，系咁影，系咁影， 真系都唔。 唔系你可唔可以未到就影？咁总有一张影到嘛？你明我意思？ 我知。 唔系咧，真系用呢个方法咧，你拍 video 啊，你识唔识噶？即系拍一个 video， 跟住拍，佢总会有一张相嘅，就有佢其中有一格就会系你喜欢噶嘛。你就要嗰格咯，咁咪得咯。 我本来因为 escalator 旁边咧就楼梯嘅，我又谂住 企楼梯咪得咯。 系 点解楼梯嗰幅墙咧高得滞， 又 遮住咗啊？ 喂，阿妈面墙，仲有一个方法，你搵一啲咧，真系佢哋话有好多种啊嘛，有打横好大幅嗰啲，有灯箱，咁你搵一啲咧系唔喐嘅，你企埋影咯。 我搵到嗰个又喐啊嘛，我想第一时间。 好啦，继续尝试啦。 佢做嘢系咁噶啦，你再搵啦。 你信唔信我掟你啊？嗱， 唔信咯，我唔信。 系啊，佢就成日都会想你做一啲嘢噶啦，佢想你做嘅， 我就掟。 咁你就选择啦，系啦，你就选择。你咁想听佢啊，定想听我嘅说话？ 哎呀，真系左右做人难， 有几难啦。 好，今日节目依然非常丰富，留意留意吓。咁啊，我哋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可以讲一啲我今日有一个好得意嘅细路仔嘅话题啦。咁样，佢话咧做细路仔嘅时候咧，做过好多傻事啦。 一定啦，个个都做过啦。 而呢啲傻事，第一冇乜意思啦，第二咧。 咧就自己覺得好玩，但係人哋覺得好無聊嘅。 但係問題係在於就係個個細路仔都做呢一啲傻事啊嘛。 於是，我今日咧就喺度 check 啊 check， 啊有喎，我真係好多，我真係有做喎咁樣。 我哋講嚟聽下。 第一個，你有冇試過洗頭嘅時候咧，用塊鏡對住塊鏡咧喺度做髮型咧？即係你咪 我冇試過， 你冇試過？ 有有，我諗女仔啲油頭啊，跟住咧就會扮文唱歌咯，係咪咧？因為浴室度唱歌特別好聽噶嘛，有 echo 啊嘛，我會係成套咁做嘅。 係啦，第二咧就係沖涼嘅時候咧，用啲肥皂吹泡泡啊，即係有時如果你多沐浴露咧，就會多啲泡泡啊，咁啊吹。 係啊，我就唔係吹，我嗰個好得意嘅，因為咧。我喜意咁樣樣，喺兩隻手咧 mark 到咁大咧，一個平面咧，我試下跟住放落個身嗰度咧，跟住縮埋只腳咧，就好大。 誒，其實你有冇玩過格拉底嘅？格拉底比較容易啲嘅。 點樣整？ 就係啲毛喺呢一度咯，跟住咧你真係， 我未試過啊！ 就係格拉底離開你嘅身，跟住呢度就會有一個抱啊！ 我未試過啊！ 你容易好得咁蠢㗎你！ 我又冇玩過喎， 我試下先。 有啊，嗰啲翻簡抱咧，你捉完之後咧，你就將格拉底同你嘅身夾埋佢，咁跟住咧你就可以 拉開。慢慢 將你隻手同埋你嘅身開始離開，拉佢啲， 好無聊。 咁跟住佢就哇，好大個毛喺度啊！ 如果我即係我試下整落兩隻腳之間，擘大隻腳去做嘅， 好。但系你会有啲嘢帮你督爆嘅， 可能冇咁知，可能冇咁知，佢未必督得爆嘅，佢未必督得爆。 我要创世界纪录， 应该女仔做 最大嘅波。哎呀，好玩啊！ 两只大鼻，好核突呢个世界纪录。 唔好谂，我哋 有冇有人嚟会睇啊？你 唔好理， 因为呢个破世界纪录咧，佢要派一个人嚟睇下你真系咪做到咁啊？咁你要除咗条裤。 然后又慢慢捽捽捽捽捽，然后就慢慢 捽你两个大髀，夹埋夹埋。 喂，如果两个一齐做，脚对脚咪好大咯？ 好核突！ 好核突，我唔想谂。 好核突，波变咗菱形。 哇，好正啊！ 已经唔系波啦，变三角形啦。 系啊， 其实我觉得 OK 嘅，因为暂时嚟讲系冇人做呢个世界纪录。 你试下，你试下，你试下吓。 系啊， 两脚中间的小波吓。系。好，第三个我都有试过嘅，就系闩雪柜嘅时候咧，一路闩去到一个掣咧，喂，熄咗盏灯，又开翻，又再闩翻，捉又开翻。 反个盏灯。 嗯，系啦。第四啊，我谂好多人都有啦，即系用毛巾扮 superhero 啦，或者系选美。 香港小姐，我有玩香港小姐。 攞张被披住喺度扮大侠。 因为你我唔系我玩香港小姐，因为你要咩咁加面噶嘛， 都系咯 ，superhero 都系咯，又快嗰啲披肩啊嘛。 哦，我唔系香港小姐，我玩。 系咯，我就话咯，即系两样都系。 即系男仔。 我要两条毛巾噶。 点解？ 因为有一条毛巾，我真系扮长头发， 哦， 捞喺个头嗰度，系啊，咁男女都有得玩咯。 我都试过用毛巾扮长头发， 好正啊！ 扮咩话？扮咩长？ 扮长头发，好型噶， 冇错。 细个唔甩留长头发， 面巾就系捞喺度噶嘛。 系啊， 跟住你大诶嗰啲浴巾嘅话咧，就系加面嘅时候用。 我毛巾唔系扮呢一个咩，而系扮呢个油王。你知边啲油王啊？即系嗰啲 中东嗰啲 系啦， 哦，嗰啲王子， 嗰啲王子系啦，即系走近咁样。 系咯，唔知点讲，哇！嗰时真系几好啊！我觉得好 毛巾几好玩啊， 系 啊， 一条毛巾啫嘛， 系啊，条毛巾搞掂， 系啊，跟住就咩啦？接受大家嘅祝福 啊！系啦，另外一个咧，阿 Sarah 头先讲嘅就系话咧，控埋啲电风扇啊，小心啊，不过呢样嘢吓，一定要保持安全。 系呢个最中意 玩嗰啲讲嘢嗰啲震嗰啲声，不过要小心。点解仲扮紧？ 咩玩咗好耐啊？ 咁另外咧就系扮狗仔咧，净系用条脷嚟饮水或者食嘢。 我未试过喎， 摆喺碟喺度，冇试过， 未试过，未试过。 跟住咧就系匿一被下边，扮好似露营啊， 我试过， 或者手脚掹住啲被咧，好似整咗帐幕咁。 系啊，开电筒喺度咯。 但系开心嘅就系屋企无端端买啲大型嘅家电，你有冇试过？跟住咧嗰个盒咧死都唔俾佢抌。 哦，系啊， 咩喺里边啊？柜，跟住咧嗰间就你间屋嚟 嘅。系啊，好开心啊，细仔。 自己唔知喺边度咧，又割个个位嘅，话当佢系一个即系窗啊，咁样我都试过咯。 又唔俾屋企人入嚟。 系啊， 好玩噶。 系啊。 系 啊，你又鬧佢， 跟住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就會喺嗰間屋嗰度嘅咧，就食一包福面咯，跟住你覺得自己好開心。 匿埋有privacy privacy。 如果你有煮飯仔，要搬埋入去啊，邊個廚房啊，好開心。 係啊，咁我就要入去嗰度就食一包福面啊，我覺得。 冇錯啦， 你有冇試過？ 封面冇钱买。 你有妈妈面，妈咪面。 另外咧就系用橡筋弹人，呢、這个就唔好啦，因为整亲人。 橡筋弹人啊， 系、 哦、 啦。另外咧就系用个嘴吸住只杯，等佢唔好跌落嚟。 冇试过， 都冇试过你。 冇。 O K。 咁蠢嘅嘢，我觉得你会试过。 我冇， 因为你一啜一啖气咧，啲杯咪黐住。 冇，真系冇试过。 系啦， 但系咧试过咧，譬如话斟杯水喺度咧，就咬住佢咁样饮咯。 哦， 但系成面水啊， 咪就 系 咯，唔 得噶，系啊，倒到成面系噶。 系， 另外咧用吸管对水吹气，个个都试过啦，呢个饮嘢饮到尾咧就会咁噶啦，啲细路仔。 我饮汽水有时都会咁样啦，跟住俾人哋话，咁你饮汽水嚟做乜嘢咧？即系咪你啲汽水咪都冇气噶嘛，变咗咪变糖水咯。 系细路仔系咁噶， 但系我系要咁啦，系咪唔知点解嘅？ 唔系， 冇得解。 总系觉得好玩啊！另外咧食雪糕嘅时候咧喺度搅拌搅拌，搅到佢溶晒，然后先饮，都系当系汁咁样样。 唔会，因为我中意雪糕喺个口嗰度融化嘅感觉。 我试过即系嗰啲水果糖咧。整溶佢咧，自制雪條嘅 水果糖， 水果糖溶 咯，係啊，即係譬如一粒黃色啊咁樣整 果汁 水，係啊， 會溶嘅咩？ 會溶噶，糖係會溶嘅，但係唔好食噶，即係抌咗。 如果有時候最 cheap 嘅咧，就會喺屋企偷屋企嗰啲果汁咧。屋企有冇以前一定有噶濃縮果汁？ 係啊， 係啊，開水要開水嘅，要開水。 係 啊，你講翻係 自己插啲， 又係自制雪條啊嘛？ 係啊，自雪條咯， 係啊， 跟住咧就會係擺咗喺個 冰 格嗰度咯。 因为以前有啲整薯条嗰啲胶嘅 夹嘛 盒啊定咩？ 以前冇嘅，我哋以前个饭碗冇啊！我嗰阵时候就整 一套咁买翻嚟。 我明啊，你哋嗰啲系有钱仔先有噶嘛？ 你嗰 啲 冇啊， 嗰啲唔好贵嘅， 冇， 可能买雪柜送嘅，佢有支棍仔咧咁啊卡落去啊， 系 啊， 有个胶盒，有个胶棍咁。 你呢个一定系后期先至有嘅， 七十年代中啦， 七十年代系咯，我都好细。 不过你又讲得啱，即系点解以前我哋细个会饮一啲加水柠檬？檬水嘅或者一啲加水茶，即系而家冇少有嘅。 其实系啊， 家以前嗰啲冇物资， 系啊， 就系咁样啦。而家乜都食啦，佢哋大把嘢食啦。 嗱，我屋企以前嘅话，我一定会有一支味蚊麦嘅。 哦， 你有冇啊？一定有味蚊麦嘅， 系 系啊，即系属于肚饿冇嘢食嘅时候，就会冲一杯。 好似跑啲咁样系嘛？ 嗱，整雪条咧，我真系试过 DIY 啊，呢啲咧类似呢啲开。开气嗰啲橙汁啊乜乜乜咧，我再 creative 啲啊，偷几粒虾米摆落 虾米，虾米咸噶， 系啊， 甜甜咁样啊， 系嗰阵时唔理啊嘛，我自己食啫嘛，即系咬落去睇下有粒虾米，好得意咁样样，好 我唔信，边人会咁样？ 好奇怪 啊！ 佢嘅嘢你唔好唔信，都可能嘅。 我唔信，我唔信， 我细路仔。 但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就系嗰时咧，阿妈煲红豆沙食唔晒咧，最后嗰啲就嚟做雪条啦， 都会 都系一个 好好食，嗰啲红豆 自制嗰啲。其实好似个出边 煲到起沙， 系啦，有一样嘢一定有做过嘅，就系你将个头咧会伸咗去嗰个 嗰啲 窗花度， 个 窗花， 我试过啦， 好危险啊！ 跟住个头翻唔到， 我试过啦，定住喺度啊！ 咁你收尾点啊？ 唔系俾人夹翻佢入嚟咯？点啊？ 好危险，千祈唔好啊！ 系啊， 炸翻油喺你个头嗰度， 我哋嗰啲屋村系两条铁噶嘛，咁怼出去咧，但系呢个耳仔入唔翻啦，因为耳仔。棘住啊嘛！啊，真系惨 啊！你有冇做过呢样嘢？ 有， 我问亲个个都会咁做噶，就会将个头卡出去咯。 系啊，嗰阵时就唔敢话俾阿妈听，叫我家姐喂，快啲帮我拉翻入嚟 啦。呢啲位。 另外亦都试过咧，就系嗰啲屋村咧，铁闸同木门之间有个虚位嘅，我就企喺度叫我哋夹硬闩喺度。 我都有， 傻仔 都有。我去探啲朋友， 傻仔啊！ 睇下嗰度可以藏唔到几多个人，跟住话系台庆表演啊。 闩咗之后咧，个铁闸咧卡到我一格格，隔篱嗰啲。拉边个？你做乜嘢啊？又俾阿妈赶出嚟啊！ 你咪就系名副其实嘅衰格格咯！喂，呢个衰到一格格， 系啊，咩 人又衰，乜叫衰格格？ 你真系重新演绎咩叫低 B？ 你细个冇咩？ 我真系冇玩呢种喎。 你冇铁闸同木门， 冇你咁傻仔咯。 我嗰时可以即系塞三四个人噶， 细路仔就得， 靓仔啊， 细 路仔 细路仔啦，好瘦啊， 靓仔你嗰时咪睇过啲咩台庆表演嗰就 一个 man 仔 啊， 上廿几个啊， 跟住我哋就话喺嗰条罅度可以可以创造纪录， 危险，大家唔好试啦， 千祈唔好试， 我哋讲嘅嘢都唔好做， 千祈唔好试，好危险。另外一个就少冇咩危险噶啦，就系搵个面包一方包咧，中间咬个窿，跟住扮睇嘢啊咁样样，有冇试过？ 冇。 冇， 我唔記得啦呢啲冇。 另外一個咧就係爬上門框，即係兩即係門啦，兩邊咧咁只腳掹住好似蜘蛛俠咁掹爬上去。 冇， 係啦，咁都 係門都有玩嘅，就係鉗住個鎖推嚟推去。喂，冒險， 自己咁樣鉗住只腳。因为 傻仔又样睇， 好无聊，好开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冠病毒确诊数字有下降趋势。在针对机场抵港人士的措施方面，当局正积极研究有乜嘢调整空间，政府会尽快作出决定，有决定时会公布。他又说，政府的方向是让香港联通世界，减少抵港人士因检疫要求而带来的不便。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会采取一致方向，希望相关措施尽量不使走回头路。当局同时要确保减低一老一幼的风险，在接种疫苗方面要继续努力。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在报章撰文指出，疫情近三年，市民出现抗疫疲劳，社会为抗疫已经付出很大代价。新冠病毒已经趋向风土病化，变种病毒 Omicron 和 BA 系病毒株杀伤力已经减弱，不应该仍然以过去两年疫情高潮时的眼光看待今后去向。他認為市民和商戶企業總不能無止境走下去而不知終局所在，如何和病毒共存以減低風險才是往後策略重點。張炳良又認為，通關復常是保持香港活力的求全之戰，相信市民都期望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下月發表首份施政報告，能夠展示清晰進取的中局路線圖。旅遊業議會主席徐王美麟表示，旅遊界和郵輪公司八月中就復辦公海遊和政府官員見面，會議期間获正面回应，其后议会去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至今一个月未有消息，说越拖得耐，复原时间越长，再不立即放宽，担心未来两年香港都没有邮轮泊港，失去母港地位。徐王美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有兴趣重返香港市场，但旗下邮轮正停泊在新加坡，不停收客至到明年。由于调动邮轮需时最少三个月，估计即使特区政府现时回复批准，船只都赶不及今年底回来，最快都要明年第一季。他質疑現時酒店 station 亦無需入住客人做核酸檢測，即使有確診個案都不用停運三日，對目前的安排感到很奇怪。墨西哥西部發生7級以上強烈地震，至少一人死亡，有建築物受損，部分地區停電，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強烈。在太平洋港口曼萨尼约市，一间百货公司的屋顶冧落嚟，一人死亡。震央附近的米却肯州有几间医院损毁。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下午一点过后发生，震央靠近米却肯州和科里马州交界的太平洋海岸附近，震源深度15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更新震级是 7.7 级，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 7.6 级。地震正值墨西哥历史上两场大地震纪念日，墨西哥城举行地震演习，一些市民疏散到街上，市内部分地区停电。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啊！雷暴警告有阿成，今日中午十二点钟嘅咁啊，头先咧头嗰半个钟咧就讲咧，细路仔有时做啲傻事咧，好奇怪嘅，无无聊聊咁，但系好多人咧都有做过。咁啊，头先啱啱喺新闻之前咧，阿马小强咧就细个时候咧，中意咧掹住道门喺度转嚟， 系啊， 咁 特别小心，钳住个 lock。 系啊，如果小朋友咁做咧，就可能会受伤啦。 系啊，小心， 所以大人要睇住嘅。咁啊，千祈唔好乜都做啦。另外一个咧，我真系玩过嘅，冇危险啊呢个吓，咁啊都系傻嘅，就系咧着一啲长袖嘅睡衣或者系长袖衫咧，缩咗只手入去咧， 扮古装 系啦，唔系啊，扮自己冇只手啊，揈嗰袖，揈嗰袖咁样。 扮杨过啊， 系啊， 我记得我有一次咧， 冇只手噶嘛， 系啦系啦， 收只手入， 直情系咁样缩只手啦，跟住咧就揈下揈下，行埋落街添啊，跟住仲有个细路仔笑我，妈咪啊，佢冇只手啊，咁样，妈咪话冇礼貌咁样，系啊，咁样，所以好深印象记得咯。 但系呢一样嘢唔系大家都会做噶嘛。 呢、這個我有玩過， 你玩過， 我有玩過，但係咧， 點解要咁咧？ 嚇、啊， 特意咯，貪得意咯， 同埋又扮大氣咯。因為如果攞咗白包件睡衣咧，唔啱著噶嘛，就扮大氣、 水袖，係 啊, 啊， 唱呢、這個大女花之香蕉係咪、啊啊嗯？ 跟住我家姐睇唔過眼啊，將我兩個袖綁住咗死， 睇唔過㗎， 做得好啊， 綁到死裂， 咁你有冇哀求佢冇咯，冇咯。 最後我跟住用方法褪翻件衫出嚟，但係當佢一綁到死裂咧，呆咗。 但其实你家姐觉得咁对，你家姐觉得仲好玩嘅你， 系啊，系啦， 各各玩啊，冇所谓。 对付你啊，最好玩噶啦，系咪先？ 冇错啦， 你睇我几开心。 另外咧就嗱、是、呢、這个更加要小心啲，坐喺啲有碌嘅凳度咁样转，咁样转嘅。 有，跟住有人推嚟推去都有啦。 啊， 我知道我有一样嘢一定有玩过嘅，就喺你屋企嘅之后，跟住咧趁你阿妈同埋你所有嘅人出晒家之后， 我 讲。 審身份你哋啊！呢、這個好玩啊！ 跟住咧就開始個削。 你屋企夠大就可以，我哋屋企細咧，只能 係 喺嗰度轉啊！ 我喺原地轉咯， 自己啊嘛， 係啊，即係梗係有家姐咁樣喺度幫我轉啦，自己轉轉唔到 嘅。捉住你只腳啊嘛，跟住好似啲龜反轉咧，即係轉咁樣啊嘛， 好玩。 我哋就通常會喺嗰條走廊咯， 哇，有走廊好玩啊！ 審滿曬之後，咁跟住咧就 有冇鬥完啊？ 有， 一定要搞比賽， 我贏啲咁樣插水插。 搞比賽好玩啊！你哋 當玩呢個雪劇係嘛？ 係啊。 另外咧就係將一啲咧嗰啲叫有個圈嘅餅咧，穿喺手指度，大大指咁，係咪叫水泡餅？ 水泡餅， 啊、我撈亂咗，即係叫土瓷餅。 哦，土瓷餅就應該食咗個粒篤先嘅， 食粒篤先嘅， 甜噶嘛。 係啦， 土瓷餅 食咗個篤嘢先嘅， 有啲彩色嘅糖咧，黐一個餅上面嘅，係 啊，冇錯，你食咗個粒糖先噶嘛，你會唔會啊？ 我試過啦。 你食邊個位先啦？ 我梗係食甜嗰度啦。 係啊， 然後剩翻一盒嗰啲餅。 冇錯，我試一次倒翻轉，我倒翻轉我就諗住，因為我最中意食個篤甜噶嘛，咁跟住咧我就所有嘅水泡餅或者我哋食咗下面個底先，跟住我就將剩翻嗰啲咧就甜嗰啲咧就擺埋 最後收埋， 點知翻嚟就俾人食咗。 嚇！但係你食過邊個係 細路仔冇所謂啦，係啊， 最緊要有嘢 難得有人食曬個餅， 好慘啊！ 系啊， 嗰个叫土瓷饼，但系呢个咧，佢就话将啲饼咧套喺手指度，戴戒指，咁然之后喺手度再咁掹。 哦，戴戒指就一定要系水泡饼啦，水泡饼已经好多地方都买唔到啦。 土瓷饼都系啊， 有啲地方 土瓷饼仲有得卖， 有 水泡饼我真系买唔到。 干咗啲铺头， 因为点解咧？就是、水泡饼咧，就系嗰个质地嘅系有嘅，但系佢已经成为咗个就系咧一粒。硬实实咁样嘅，系啦，冇窿嘅。咁我就唔中意嗰只，我中意有窿嗰只咯。但水泡饼嘅就系你有冇试过？就总之你就塞好多个水泡饼落去啦，嚼，但系唔饮水喎， 好干噶， 饮水系啦，有个吸晒你口里 里边 嘅口水， 唔好玩啦， 周围之酸， 我都想反胃， 好辛苦啊！ 有烟仔饼咯，烟仔饼就好玩啦。 嗱系啦，佢就将饼干当香烟， 系啊，你会扮 烟仔饼咯，就扮咯吓， 系。 另外呢個你有冇玩過玩鬥壓拇指遊戲啊？即係撳人大拇指，撳人大拇指，即係類似咁樣啦，兩隻手貼住。我唔係好識玩，其實呢啲要好用力同埋要小心啲。另外咧，呢個衣櫃有冇試過？ 有 呢個衣櫃有， 我都試過。 係啊， 唔知覺得好玩過呢個衣櫃嗬。 然後啲長衫啊遮住自己，因為有啲人話咁啊。 睇下有冇人發現自己，啲好耐都冇人嚟開門。 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以為咁樣咧，匿埋咗之後，睇下唔係你就死咗，我係我嚟嘅嗰個。咁啊匿喺裡面，我就睇下咧幾耐先俾人發現，或者揾人喂到，哎呀你喺邊啊？因 咁即係睇下佢哋咧緊唔緊張你啦？點啊？ 從來冇人揾 佢，都冇人揾過。 最慘就自己死死地氣出嚟啊！最冇人 焗到成，焗到成個汗，真係焗 到 成 個汗， 係寫得出嚟啦咩？ 其實係人都知道我冇人揾你。 如果個衣櫃有鎖就唔好啦，千祈唔好俾手掌玩，好危險，好危險嚇。好啦，咁另外咧，呢個我諗大家到大人都可能有做嘅，就係俾蚊叮完之後咧，整啲十字咧戒嗰個嗰粒咬到嘅地方，等佢冇咁痕。有冇試過？ 好似話咁樣，好似冇咁痕噶嘛。 係啊，係 啊， 冇用， 冇用嘅咩？ 唔得嘅。 你得嘅就唔會有咁多啲叉叉呀，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快啲查啲得得得啦，係咪先？ 另外咧，細路仔都係有玩嘅，但好多咧呢啲真係有一定危險性，不過就唔算好危險嚇，因為而家啲垂滑梯都矮咗好多噶啦，就係咧用行上去嘅方式，即係掹住。你有冇見到啲細路仔成日咁行上去就唔係成 咩方式都玩過啦？ 其實我想投訴一下，就係以前咧，你覺唔覺得我哋嗰個遊樂場其實係好危險㗎？係 啊， 好危險㗎！ 打千周會 翻 舟 啦！過人 你嗰啲垂滑梯嘅都使唔使咁高成層樓咁高又 直？又 直 啊！ 係 啊, 啊，有時咧玩到嘅就係你有冇試過？就係咧全部都唔好學啊嚇！就係、是、個頭落先。 有 插落去啦， 好危险。 同埋嘅就系有时咧，下昼咧晒到， 哇，那个钢板好辣噶， 焦蛇 系啊，瞓喺度蛇添啊，好痛啊。 但系以前个游乐场都系呢啲嚟 嘅， 系 啊。 但系其实有冇谂过啲细路就自己去玩，其实真系好危险，因为嗰个上滑梯太 高 啦。 系啊， 而家就已经又低咗滞。 系， 我觉得而家嗰啲又真 系 好低。 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有个妹妹啦，即系细细个嘅，咁跟住咧就应该系新嚟初嚟报道，即系嚟我 即系第一次呢个地头玩。 系，跟住佢行下行上，一路行咧脚软，脚软，跟住坐咗喺嗰个上滑梯， 敢上唔敢落， 又唔上又唔落，唔知点算。 好 惊 啊！冇啊， 要大人抱翻落嚟， 要大人去慢慢劝佢落嚟咯。大人上唔到去啦嘛。 喂，其实佢由楼梯落嚟都好惊， 好惊 啊！佢背住落会好啲，系啊，佢面向前面咧落就好。 其实而家游乐场咧有啲，我觉得改得好嘅，例如话佢摆咗落好厚好厚嗰啲软垫咧，系好嘅，跌倒或者即系真系唔贵跌落嚟都冇事。另外一个咧就系嗰啲垂滑梯唔再用木板都系好嘅，因为木板第一系好重啦，同埋一揈嘅时候咧系一个武器嚟噶，如果揈得劲嘅时候，呢两样我觉得改得几好嘅。 不过转转转都 冇错，氹氹转，我啱想讲，氹氹转都好危险啦。 转到最行嘅时候跳出嚟。 同埋你有冇试过？就有一个人一上去之后，其他人不停咁转佢，转到呕， 俾佢 落。跟住你落翻嚟嘅时候咧，就睇下你会唔会诶？ 系 啊，真系晕嘅， 系啊，细路仔好多嘢玩，系啊系啊。 但系以前就真系危机四伏咯，我真系觉得。 哇！摇摇板先危险啊，揿咗上去咧，如果有个细路仔喺下边咧，唔知咧，好危险。 系你砰咁样跌翻落嚟。 理论上应该有大人睇住嘅，玩呢啲吓。 有大人睇住系唔好玩嘅。唔覺得遊樂場係要自己幾隻流浪咁， 啱係要發掘啲樂趣出嚟。 又或者佢本來係咁玩，但係又唔係咁玩， 冇錯，反轉嚟玩。 Jack 住呢个韩国电影《丑女大翻身》Maria， 时间仲有十分钟到早上十一点。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浮人生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 稳定系发展嘅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嘅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嘅香港， 我哋一起创造。砥砺品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网上情，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在马路上边，有个老伯伯踩住单车去送货。在城市里边，有阵时年纪几多唔紧要，银包有几多先最紧要。好多老人家无论年纪几大，仍然为住自己嘅三餐喺度打拼。踩下踩下，唔小心俾个石仔硬一硬，成架单车歪咗，砰一声撞埋另外一架泊喺路边嘅名贵房车嗰度。哎呀，弊啦！嗰个单车刮花咗人嘅车添，佢老伯伯好愁眉苦面咁，唔知点算。本来佢知道自己一定赔唔起噶啦，但如果咁样走咗，就真系太衰太唔诚实。于是佢唯有坐喺呢个车侧边嗰度，喺度等个车主翻嚟。有个路人经过话：咦，伯伯做咩啊？坐咗喺地下，你唔系有事啊嘛？唔系受伤啊嘛？老伯伯话：唔系啊，我头先唔小心咧踩单车嘅时候。整到人哋嗰架车，嗱刮花咗少少啊！跟住个路人就话啦：，哇，咁你仲唔快走？老伯伯就话啦：，咁唔得嘅，始终要负责翻噶嘛。我整花咗人哋架车，要等个车主翻嚟，等佢有个决定。呢个路人就话啦：，吓，但系呢架车睇落都几贵，咁如果一阵间人哋赔一笔钱，你赔唔赔得起先？老伯伯个样更加愁啦，就话：唉，梗系赔唔起啦！我每日三餐都系靠我送货赚到钱，先至有钱开饭啫。跟住呢个老人就话：吓，咁唔好啦，人要你赔钱，你都赔唔到噶啦！走啦，快啲走啦！老伯伯本来仲唔想走嘅，但呢个老人不停话：啊，得噶啦，得噶啦，又唔系花咗好多，你走啦！最后等咗一阵。老伯伯可能都赶时间，就继续送货走咗啦。见到佢走咗之后，呢、這个路人攞咗车匙出嚟，嘟一声，原来呢个车本来就系佢。当佢见到呢个老伯伯剩翻咗架车，又明知佢冇钱赔，最后佢冇出声，只系叫佢得啦，你走啦。人一生当中。值得炫耀嘅唔系你嘅财富，唔系你嘅职位，唔系你嘅工作，系你对人嘅态度，到底理解、谅解、体谅，有冇你心中积下一个善良嘅根？ 18岁没大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

都有民眾上街。德克蘭的示威地點包括幾間大學。一個庫爾德權益組織說，在阿米尼加鄉等庫爾德地區，安全部隊向示威者開槍，造成五人死亡。警方反駁外界的指控，說武警員和阿米尼有過身體接觸，形容事件不幸。總統萊希已經下令對阿米尼死亡的事件展開調查。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聽日風勢頗大，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中午的十二點。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8,798點，升234點，成交金額333億。上證綜合指數報3,133點，升1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1,323點，升116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295.4，升6.4。金豐利業66.05，升2.15。阿里巴巴86.45，升2.75。美團174.4，升5。比亚迪股份223.8，升8。药明生物49.85，升6。恒生中国企业65.1，升1。中国平安43.85，跌咗8.8。盈富基金19.46，升2.7。京东集团224.8，升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8.973，瑞士法郎8.14，澳元5.282，加元5.923，新西兰元4.667，欧元系7.875，每百日元对港元5.4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84点，升116点。港金報15,690元，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6.59美元，賣出1,677.2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金巴利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黄珠路隔音屏方向龙门居。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I'm singing in the rain。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恬淡情怀，每晚为你选播经典英文金曲。 Hello， 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拣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啦，翻嚟第二个钟头啦，咁啊要风骚快活，更加要健康啦，健康嘅快活人更加好啦。咁啊疫情持续啦，咁啊虽然而家都有嗰个叫下调嘅趋势啊，嗰个数字，不过都系要小心嘅。咁如果市民有好多关于确诊啊、疫苗通行证啊、康复者接种疫苗使用安心出行等等等不同嘅疑问咧，咁点算咧？咁啊有一个网站而家咧专系有啲近期常见问题嘅答案，咁大家可以上去睇咧，就一清二楚啦。网站咧就系 www.coronavirus.gov.hk 讲清楚少少，大家可以上去睇啊，咁知道一切嘅答案，咁就安心好多啦。 好啊，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如果你有咁样嘅机会，有啲乜嘢你好想睇咧？ 我最 concert 啊，个人啊， 最想睇系咩咧？我谂咗一个， 你先啊， 我讲， 你惊我哋咩啊？ 我唔惊， 又惊自扰，又惊自扰， 好难讲啊！你最中意自扰 噶啦，唔会，我梗系啦，我觉得你哋唔会。一人少句啦，好唔好啊？一家人，散啊！ 有几啊？是你啫嘛，系你令到我哋散啫嘛。 你讲咗出嚟啊！ 唔敢。 我最想睇系咩咧？比武招亲啊！ 哦， 古时嗰啲咧，嫁个女咧要比武招亲噶嘛。我唔知成个形式系点样样。比如话个女靓唔靓，个女使唔使喺嗰个擂台度坐喺度？ 绣球嗰啲啊？ 佢原来啲人打啊！如果真系靓，系啊，争佢啊，赢咗个咧就可以即系娶佢翻屋企做老婆。嗱，通常咧呢啲女仔咧屋企咧一定系有钱嘅，系如果唔系冇人过嚟玩嘅。咁第二咧个女仔都要有翻咁上下知识， 我觉得唔使喎。 我觉得哇，如果唔系即系一睇， 佢意思惊啲人唔肯嚟打。 系啊，咁你咪好肉酸咯。 有钱咪得咯。如果你咁樣講嘅話，佢應該係有錢咯喎、 嗯，一定係， 係啊！我諗我如果一介勇夫，係咪啊？我諗我會為咗咁樣， 即係心裏有執毛，就唔著上身， 啊、就 上去衝上去 打。通常啲羅一鵬會做呢啲角色噶嘛。 嗱、啊，我仲諗咗，如果我真係想去即係招贏呢個咧，做女婿咧，我一定會企最後嘅，等嗰啲人打。 咁你都未必贏㗎。如果個人可以打低咁多人都同你嘅時候，你都係輸。 我部署一下， 遲少少輸 咁樣。嗯 但系如果我系个 碰你一脚，你就已经可以咩？因为我成日见到你左脚 kick 右脚，你成日都想跌咁噶。 吹佢一啖气，佢冧啦。喂，但系如果我系嗰个公主个小姐咧，我见到你同一个靓仔打咧，我一定好担心咯。我好惊你打赢。 即刻取消，暫停。 其實都係喎，可你俾冇招親。 係啊，我又都想睇一啲女仔，即係個女家會點諗咧？嗬，陣間有個哇係好打，但係佢污糟邋遢啊， 係 咯，不務正業咁點搞咧？唔知有冇咩規矩？ 即係所以你就會想睇嘅就係即係俾冇招親，係咪真係有啲咁嘅事㗎？ 有。哦、有歷史上都有記載嘅，係啊，有啲好出名嘅，係 啊。 有冇邊啲嘅就係即係成一市㗎？ 有啊，有個、啊、 正舉例説明之， 真係有㗎實例。 有， 例如邊個？ 響 咩朝代啊？ 阿李淵啊，佢、哦、就係咁樣樣啊，贏咗個比賽。 咩朝代問你？李淵係邊度人？ 李淵啊， 李淵，佢死係大隻佬嚟嘅咩？ 李淵啊，唔係啊，唔係，因為佢個老婆鬥士啊， 鬥士 鬥士嚟嘅，哦，即係個老婆係 姓鬥， 哦，係姓鬥，鬥和淵個鬥， 係啦，唔係食嗰啲鬥士， 係繼續 嚇，咁就真係打贏咗個阿李淵打贏咗之後，然後結婚，跟住咧兩個都發展得好好啊，係啊，做咗高大上，阿李淵係啊，就係咁。當然啦，有啲歷武俠小説啊，金庸都有寫到喺《射雕英雄傳》，就係穆念慈，結果楊康就贏咗，就娶咗穆念慈。係 咁，呢個係咩嚟㗎嘛？ 武俠小説嚟啫，係啊。咁佢都係根據啲歷史故事去改寫嘅。咁但係咧，我真係唔知咧，會唔會有人即係傷亡嘅咧？嗬，唔知真係傷亡又點咧？ 理論上點到即止，輸就亦脱停㗎啦嘛。 但 係 如果死咗嘅話，咁樣咪唔會嫁到佢咯？ 嗰度死咗咯，即系输咗啦。 哦，系咩？哦， 系啊， 即系输咗会俾人打到死。 系啊，即系我个惊嘅就系，就算系赢嗰个话，都已经半死。因为咁嘅话，我都未嫁。 废咗， 系喎，废咗武功， 废咗一个武功已死嘅， 系啊， 点到即止噶嘛？ 点到即止， 系啊，即系然后最后就成样咯。 其实以前真系好多呢啲咁噶。如果你讲到就牛仔都有啦，比武咧咪嗰度。 嗰啲都系死，嗰啲就打死，斗快掹枪。 系啊， 我只听讲系好似唔系嘅，系嘛？ 即系西方嗰啲， 即系现场系啊，即系都可能系唔知啊，真系边个肥佢咁。其实如果系嘅话，我 早啲 系啊，我早少少拧住身咁样 就掉你，系咯，或者一拧住身即刻嘭佢。 咁又有评判嘅，你唔可以拧，即系你唔可以斗快，而你系。取到二里嘅零钱面咁啊， 咁都已经咩？ 我有几粒子弹噶嘛？边个做评判啊？啪！ 哦，咁样 你都会嘅， 你都系啊， 你个人都几衰啊， 你都几唔认真嘅，对于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咪先？ 我唔认真， 喺度谂自己嗰啲幻想。如果我去嘅话咧，我 比武招亲，娶个靓老婆，我打最尾， 又有钱咁样，真系好无聊。 但你令我谂起一样嘢，都系同我哋头先第一个钟头讲嗰啲细路仔嘅嘢。有少少關係嘅，就我細個成日睇咧，人哋出殯，好啦，但係而家已經 你中意睇呢啲㗎？ 我覺得好得意㗎，佢 真 係 parade 咁㗎，唔識驚㗎，因為佢一紮嗰啲 D 打嗰啲咧，另外仲有啲家屬咧，咁跟住仲有一個棺材車咁啦，而家就冇啦，城中已經冇咗呢一樣嘢，但係以前我細個時仲有呢啲咁樣嘅，你哋有冇見過㗎？其實 琴日睇國葬咯。 哦，唔係，我個係香港有冇見過？ 有睇過，有 香港可能多啲喎。 有 嘅， 佢哋會巡 嘅， 周圍都有嘅。我喺印度都有睇過。係啊，佢哋係要抬住條屍咁樣，跟住咧就喺佢附近嗰啲 neighborhood 嗰啲地方嗰度，周圍咁樣行咁樣，跟住先就攞去火葬。 一細個冇節目啊嘛，咁有時聽到嗰啲音，你離遠聽到噶啦，啲大大嗰啲啫， 你都認得出。 我就即刻跑出露台啦， 唔係演唱會咯。 我想問咧，如果啲細路仔出嚟咧送殯隊咧，會唔會俾啲？糖果啊！啲细路仔， 冇呢啲， 好肃穆噶，佢就咁行， 系啊， 系唔出声，唔讲嘢，系啊，唔会有。 点解会有今日呢一个嘅题目咧？咁就系因为其实呢一排啦，大家如果有关注嘅话，咁啊都系啦，就系有关于即系英女王，佢有好多啲嘅即系悼念嘅啊仪式啊等等啦。琴日咧就系 final 嘅佢嗰个呢个葬礼啦。咁啊就我即系喺度睇嘅时候咧，我系特别喜欢睇呢一啲嘅，因为我会觉得因为冇啦，呢一世人得一次啊，你下一次有一个咁样嘅形式嘅一啲咁样嘅即系仪式咧，我谂你可能未必真系会睇到噶啦。我年纪都大啦，我 同埋当今世上嗰啲皇帝啊、皇后啊，都冇乜有边个有女王个江湖地位。 同埋要咁大嘅，即系咁大型嘅，你谂系全个国家嘅。咁我记得我上次睇，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嘅，就系呢个戴安娜王妃。 哇，好耐啦， 好耐啦，讲紧已经系嘛，同而家已经成为咗国王嘅，就系即系嗰陣時候嘅 Prince Charles 啦，咁就係大婚嗰次啦， 又係 好 犀利嘅，即係有好多嗰啲畫面嘅話，你都會歷歷在目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有一啲若果你真係可以自己喺現場嗰度睇到嘅有啲咩嘢咧，而衍生到我哋今日想講嘅呢一個話題。好啦，到我未？ 到 講完你呢個咩？係。如果我可以睇嘅話，我會想睇嘅就係 Live Aid。 哇！ 喺1985年嘅呢一個音樂會，你知唔知啊？ 唔知。 幫埃塞俄比亞籌款嘅。嗰、那個 live aid， 咁就係有兩個地方佢有做咗呢一個音樂會啦，分別嘅咧就係喺英國嘅温布頓球場啦，再去到嘅就係有呢個美國嘅費城，佢哋都有搞咗一個啦。同埋你一定有聽過呢首歌嘅就係、是、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就係呢一個嘅就係主題歌曲啦。咁點解我會好想喺現場？如果我真係能夠睇到嘅話，因為如果你睇翻嘅就係有好多一啲嘅節錄嘅片段，基本上嗰陣時候喺台上面嘅每一位歌手都係當時非常之如日方中，一事無兩嘅。咁、你應該就冇睇啦，係咪？因為你冇， 我啲音樂白痴嚟嘅。 OK， 嗱，咁其實咧，如果你要咁樣講嘅就話，係當時嘅就話，每一個人都會一定係好中意嘅啦。譬如有好多嘅就係喂 Madonna 啦、Sting 啦、Phil Collins 啦、Bob Geldof 啦、Queen 啦、Elton John 啦，你一定會記得嘅就係 Queen， 係、基本上係我覺得係我堪稱自己嘅睇過嘅。在一啲咁樣嘅 concert 裏面嘅就係最完美嘅演出啦，佢簡直嘅就係牽動你哋每一個人嘅每一個細胞，你都會同佢喺上面嗰度，佢唱啦，喺個 showmanship 即係佢成個嘅演出係你冇嘢係，你冇嘢係可以嘅就係、是。批評佢即係有邊個位佢做得唔好，個唱又好，又哇就令到所有嘅人都真係血脈沸騰嘅。咁、我覺得若果你可以嘅話，即係我可以嘅話、就希望可以睇到呢一個就係 live 嘅演出咯，就係咁樣。 好正啊！其實咧好多嘅演出咧，好。好可惜地咧，即係不能夠現場睇，因為你可以幻想到個現場。頭先阿 Sarah 講都係啦，你幻想到現場嗰個氣氛啊，同埋有啲嘢，如果現場睇係真係正好多。 因為我見到嘅就係譬如可能有一啲嘅即係而家我有時候我間唔中嘅話，我都會想有某個平台嗰度會睇翻呢一個嘅音樂會嘅一啲即係片段。就算我隔住個 mon 睇我都能夠感受到嘅就係你有當時你要諗下，其實佢唔止係一個音樂會。佢其實基本上係一個最大型嘅一個籌款嘅音樂會。其實佢就係、我覺得 Bob Geldof 在最後尾嘅時候講得好啱，佢就話唔單止其實佢呢一個唔係一個音樂會，亦都唔係一個即係咩嘅籌款嘅晚會。其實呢一個嘅就係拯救人類。一個集合， 冇錯， 哇， 係集合曬嗰陣時候英國同埋美國100多個唔同嘅單位，你諗下要搞一個咁嘅 show 幾麻煩咧？仲有嘅就係所有嘅人嘅話係冇同你簽約嘅喎，係唔會簽約嘅喎，我應承咗你嘅，我會唔會唔嚟咧？ 啊、 你谂下个主办单位有几多嘢佢需要谂咧？ 你仲要安排啲交通咧、住宿咧？ 边个唱先咧？边个唱后咧？ 个 rundown 都有排搞啊！ 冇人会再紧张呢啲咁嘅嘢。我只系希望嘅就系话可唔可以筹款，但系筹到嘅就系 帮到人， 系啦，帮到嘅就系一班嘅就系埃塞俄比亚，而家在水深火热当中，佢哋嘅就系一个系一个内战啦，再加埋嘅就系饥荒，令到佢哋嘅人民喺嗰度就系受紧苦。咁啊，希望可以嘅就系有呢一笔钱嘅话去帮到手。咁我觉得嘅就系成件事嘅意义。就更加 好好正， 系啦，就更加神圣。 我谂起你早轮你介绍个胡士托音乐会、我都想睇 嘅。系啊，即系呢啲大型音乐会 啊，真系你讲胡士托几型啊！你谂下，我可能赤裸上身、就攞住支。 哦，你又系因为呢啲乜嘢系嘛？ 我投入咋？ 哦 okay， 你想睇边个赤裸上身啊？ 嘛，嗰阵时候 我自己赤裸上身， 你唔系嘅，你应该唔系嘅。 我话你咧，阿梁生， 我哋啱想讲，就因为睇好多演唱会咧。第一，我哋基于我哋出世嘅年纪咧，即系已经冇机会再睇啦。我有幸睇到嗱，我两个啦，一个系猫王嘅 Elvis Presley 咧，佢喺离世前有一次喺夏威夷，如果冇记错，虽然嗰时已经反复咗好多。点解想睇猫王咧？我成日觉得咧，有啲歌星咧，佢嗰个台风咧系好 unique 嘅，即系冇人学到，同埋你一睇嗰种台风咧，你就会知道系佢，系好代表。咁猫王嗰种咧震下震下嗰啲 震个猫王啊嘛， 震个猫 王系啊， 打冷震咁啊，只脚啊震震我，你咪当我老亲 阿 Sam 啊，震震震震啊， 系啦系啦，对唔住，我啱啱有人有个街坊我病咗，佢做唔到访问，话俾我听，系咁， 唔紧要， 系啦，咁咧就 我讲到边度？讲到呢一个 Elvis Presley 系啦，咁因为咧佢系喺嗰个演唱会里边咧，虽然已经系发福咗啦，不及佢最靓仔最好嘅 condition，但系都系好疯狂嘅现场咧。我仲记得当时睇电视转播咧，系好正嘅，即系嗰个演唱会。咁啊，冇机会睇啦。另外一个咧，特别系呢一位歌星嘅，特别系有一场咧。好正！呢、這、一個叫 Michael Jackson。Michael Jackson 係邊一場？我自己覺得我好想睇翻嘅咧，就喺1988年嘅呢一場。佢有一個音，有一隻歌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叫做 Smooth Criminal。Smooth Criminal 係 Smooth Operator 就係 Sade 嘅啫，係啦。呢、這、一個1988年嘅 show 裏邊咧，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呢一個啊？傾斜45度， 係啊 ，moonwalk 完之後都應該要傾 斜 45度， 係啦，即係佢同嗰啲 dancer 咧一齊傾斜45度，就咁企喺個地下，咁大家都睇嘅時候就哇，即係 點解咧？ 癲曬啦！點做嘅咧？即係你叻到咁樣可以同呢個地心吸力抵抗咁勁嘅咁樣，咁後來就研究啦，都有後嚟都有啲人講翻咧，其實佢呢對鞋咧係有一個特別嘅裝置可以。棘喺一個舞台一早整嘅一啲嘅 位置嗰度 啦，可能是一個窿或者一個釘咁樣。但係後嚟都有啲人講翻，就算因為有一個專研究即係人類嘅神經外科啊，即係嗰啲 medical 嘅醫生就話啦，俾你著咗呢對鞋，你都未必做到，因為佢係需要你好多肌肉啊、平衡啊，即係你係要 rehearse 好多次。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就算你有呢個硬件，如果你冇做慣運動或者冇跳慣舞或者你冇練過咧，你都未必可以做到佢咁叻。仲要唔係嗰樣做，佢同幾個 dancer 一齊用同樣嘅角度去做嘅。佢一般人咧唔係話你做著到呢對鞋咧就可以嘅，係要練好耐好耐。咁證明即係你諗下，佢為咗一個好簡單嘅動作，佢練幾耐？ 佢都好勁啦！佢有一個嘅就係係咪唱完之後嘅話，佢係孭咗有一個。有一架機啦，總之佢就係現場佢可以砰，升上去就跟住走飛走，佢好犀利啊 ！Michael Jackson， 所以我覺得咧，佢即係成個演出咧係好精彩啊嚇，甚至嗰啲舞台設計啊等等，我覺得真係五花八門。 其實基本上佢自己本身已經佢企出嚟，佢已經係一個即係演出者咯。佢唱歌啊。如果你有聽佢啲睇嗰啲 documentary 啊，咁嗰啲咧，你真係發覺嘅就係點可以即係天生出嚟嘅？佢根本就一個係啊， 一舉手一投足， 冇得傾，係佢。我都有諗過，其實《貓王》都係。我最近睇咗一個就係《貓王》嘅電影啦，咁都有講嘅就係有 cut 翻佢嘅就係表演嘅時候嘅就一啲嘅 片段， 瘋狂嘅片段，啲女仔真係簡直係如痴如醉啊！好睇一睇。 耐心等多一天，定会令历史因此改变。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隻字未讲失足最顺便，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愿，痴恋生生世世难断。似一天盼三年，更痛惜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哎， Hello， 欧瑞强嘅新歌《盼三年》，十一点廿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廿八度气温，好似冇咁热咯，嗬，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12点。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数天咧，都系有阳光，风势颇大。秋天逼喺我哋身边啦，你话系咪？ 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弹尺字未讲失足最顺便。 今日讨论区，你最想睇咩演出或者啲咩人物嘅出现呢？好啦，十一点半先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柳权在中宣部记者会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一些人说香港实施国安法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大陆化或者内地化，这些说话危言耸听，都是带有政治偏见。被问到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特别是疫情发生后，香港因为要与内地接轨而影响与世界联系，王柳权回应说，当前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包括香港在内的全球联系交往方式。新一届特区政府上任后已多次强调，香港和世界联通以及和内地通关并不矛盾。他说，特区政府根据香港疫情和全球疫情变化以及香港实际情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关调整无可厚非，不需要过度解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被问到近日有专家提出政府要变阵令社会复常，是否有抗疫路线图和复常时间表，李家超说，明白市民经历差不多三年的疫情，大家都希望尽快在不同领域社会可以回复到疫情之前。他说，这个也是政府的立场和方向，强调方向清晰，希望保持一致，朝着与世界联系接轨的最大空间去做，过程中有序开放。他解释，过程中会有不同措施和部署及配置，有序才能够避免混乱，亦能从每一次的经验中令政府有更好方法，逐步朝着最大活动空间的目标去进发。田径总会日前宣布取消十一月举行的香港马拉松赛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对于主办单位在双方探讨期间，在未等到政府最后答复前就作出决定感到失望。他说，体育专员正同主办单位商讨，希望有空间，可能会再安排新日期。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见记者时说，涉及在香港安排活动都会因应检疫要求同主办单位商讨，通常在达至双方同意的条件去进行，不论运动或会议，政府的态度尽量积极支持。他强调政府立场清晰，希望尽量方便运动赛事和会议盛事举行。台湾台东县前日发生的 6.8 级浅层地震，灾害应变中心说，至今一人死亡，168人受伤，花东地区仍然有超过2000户没有食水供应，正积极抢修。气象局说，观测由昨晚9点至今的余震已经减少很多，前日至今早八点，全台湾有感地震累计162次，地震造成花东地区多处房屋倒冧、桥梁断裂、道路受损，花莲县、台东县共有超过40处地震危险建筑有待拆除或者修复，台铁有多处路轨受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

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睇翻咧，我哋嘅听众朋友们留嘅好多好特别嘅， 好正啊， 好特别。有一个咧，我一睇我就笑，佢话佢睇翻吕琦，即系吕琦嘅演出系啦，即系喺电影里边有吕琦嘅表演啦，亦都好多人想睇翻好特别嘅，譬如话佢嘅经典代表性嘅，譬如 Charlie Chaplin 啦、啊、吓、嗯，任剑辉啦，李小龙，有人话想去翻荷里活睇佢 interview 嗰日，即系嗰条片咧，我唔讲系好特别嗬呢啲吓。 李小龙有啦，仲有就系阿 Sam 啦。特別咧指定嘅就係1983年紅館第一次演唱會，呢、 哦 這個就係 Candy， 我都明嘅、嗯，其實係嘅，第一次演唱會嘅、 啊、 你睇咗好多嘢、 啊， 我都唔記得我有冇睇咯，83年應該冇睇， 83年啊， 係啦，好耐以前啦。咁另外有人想睇翻呢一個《瑪麗蓮夢露》啦， 《任伯》啦， 《任伯》 啊，《任伯》都係其中一個我好想睇嘅，係啦。我之後有睇嘅就係呢一個嘅《 初 逢》， 係我睇過一次《 初 逢》， 都好睇嘅，係啦。我睇呢個《再世紅梅記》， 另外咧就係話我中意睇翁美玲噶，細個好中意睇佢做電視。如果可以嘅話，真係想睇翻佢再做戲啊，咁樣。 哇！呢個真係好犀利，想睇喬宏。 系啊，乔宏叔。 乔宏叔，我又觉得另外一个，你见到佢会心跳嘅一个叔叔嚟。 同埋乔宏叔好笑嘅， 好有型噶，我觉得 好有幽默噶，佢讲嘢。 系啊，佢有冇同你讲佢倾过偈啊？ 有噶，系啊，以前有噶，因为以前都有访问过，唔记得啦。总之就系佢好嗱，好 nice 啦，同埋佢无端端弹咗句好笑嘅。 嗯。 但我而家我讲唔翻个例子咧，但系我觉得佢好有幽默感嘅一个人。 系。我系试过有一次同佢嘅撞面。咁跟住嗰次係好好笑嘅，大家都唔為意，咁覺得佢冇嘢，因為佢坐喺度，佢又唔出聲。 嗯， 係乜嘢環境，乜嘢嘅情況，我已經唔記得，我只係記得佢講咗一句嘢，即係佢好好笑。咁跟住咧就成班後生仔咧喺度，大家互相喺度傾偈啦。 嗯， 少不免嘅話，咁啊中間都會夾雜一啲嘅就係即係唔出得街嘅即係嘢咯。 明啊。 跟住佢就喺度講，無端端佢忍受唔到，跟住就講咗一個人嘅名，跟住又講就乜乜乜。唔好讲粗口， 咁好笑嘅。哎呀，我觉得佢真系好 长者， 佢 好 嬲， 系啊， 唔好讲粗口，即系嗰个样，你会仲记得佢零 零 头啊？咁样， 好认真 咁啊，唔好讲粗口。 系，因为佢好高大又胡须啦，个样好似好恶咁。 佢有型 嘅， 好有型噶， 系啊。我觉得佢有威严，我又唔觉得佢恶嘅， 系 啊。 我谂好多后生唔知边位。横扫啦！ 啊吓，嗱，大家睇下，自己揾下。 啊，呢个正，好多电影啊，电视 好 睇， 冇错冇错。 女人40真系好睇到不得了。 啊，赵芳芳， 系啊，同佢好。另外仲有啦，张国荣啦， 系啦，啲人想睇翻呢个《Phantom of the Opera》啦。其实我哋算好彩嘅，因为咧有都有啲咧有嚟过香港演出，包括呢一套有啦，《Cats》都有啦， 嗯， 系啦，咁咯。 另外仲有，诶，好犀利，想睇李安球嘅《幸福玻璃球》。 呢个又冇得睇啊！ 呢个系 电台。节目 节目嘅 opening 系啊， 唔系 opening 系净一个节目嚟。 我知道佢开头 opening 好正啊，跌到一地玻璃。 如果你咁讲咧，我会想睇翻以前啲长辈录广播剧。 哦，即系你我叔啊， 系啊， 嗰啲啊， 你我啊，邓基尘啊，因为网上有条片啊，影翻邓基尘一个人扮八把声。 哇，佢真系好， 佢前每一日我唔系记得一点钟定系咩，佢有一个固定嘅话剧，系佢扮晒阿爸啦、阿妈啦。阿仔啦，阿仔个老婆啦，仲有小朋友啦，仲有工人啦，真系有时候六七八把声噶，唔同嘅方言咁去做一个剧，一个人做对答，全部一个人对答，即系冇后人能 冇剪接噶， 冇剪接 live 噶，冇人能及噶啦，真系。 嗱，我净系听过阿萧湘做广播剧，又系一个人做，嗰阵时每日好似系一点到点半。即系我翻上昼班，然后翻到屋企食饭就听到佢喺度做，啊好好听。佢个喺商台嗰阵时，佢其实系女士嚟， 啊、 我起初唔知噶，即系细个啊，我觉得咁得意嘅呢个人又系男人又系女人嘅咧，问我妈佢又唔知啊咁样样，但系好深刻印象，一个人做。 以前都真係好犀利噶嗬，即係等於我都好大個先知道嘅就係其實任伯嘅任劍輝小姐，其實佢係係啊女士嚟嘅。 嗯啊、 但你諗下佢扮有好多，譬如可能我睇嘅一啲粵劇嘅話，你會發覺就哇， 好靚仔啊！ 點解咁風流倜傥啊？可以 係啊，把聲又好聽， 即係、所以我覺得係好犀利。 但我 幾 中佢都有啲戲係做 女人 嘅，女人 嘅 係 嘅係嘅，係 啊都有 嗰啲就係、是、粵語長片咯。 係 啊，我講緊。就你睇嘅时候，我一认识佢嘅时候就系粤剧啊嘛，即系佢里面佢扮乜嘢，佢唱功各样嘢，你都以为佢系一位男人嚟。 我谂起你做片段人间就啊。 哦，嗰、那個我係扮白雪仙， 係啦， 白雪仙先至會咁嘅，好 經典嘅聲音， 好 經典嘅聲音啊！ 好啦，另外仲有啲朋友嘅，咁譬如話有 Alex Loon 啦，佢就係話想睇翻嘅就係 Madonna 2004年啦，或者2006年嘅巡演啊，佢話簡直就係 Pop Music 嘅聖經啊！我同意， 係 Madonna 嘅演唱會又係啊，真係啊，我擦身而過一次嚇，我講過噶啦，所以唔講。係另外我好開心嘅，要多謝有人話俾我聽嘅就係水泡餅有個圈嘅有得買， 又幾好啊！ 哦，仲有得卖嘅而家， 正喎、 啊，好近啫。 但我 谂 有得卖就唔等于话买得到，因为你真系揾到嗰啲铺头先得。 有啊，佢话有啊，系啊，喺呢、啊、个附近而家有街市啫，同埋一个一个呢啲， 即系专门卖饼干嘅啲铺头。 以前系咁噶嘛，一个罐一个罐， 系啊， 玻 璃樽啊。 拎开咩手拿嘅就 好靓啊！ 你记唔记得？ 你 啲人手就咁样手拿上嚟俾你嘅。 你知唔知有啲叫做死啦！突然间 唔记得 梳打饼系咪啊？即系长形一块块嗰啲咧，有啲咧我揭起个樽咧，原来都中空嘅，佢嗰饼咧系砌。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整齐咁砌， 系啊， 俾你个感觉觉得嘅就好多啊嘛，你个中间冇嘢啊嘛。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睇到山口百惠， 哇， 百惠 一流啊，一流啊 ，good choice， 系啊，山口百惠我试过去探佢。 真系噶， 去边度探佢？ 有一年咧，我就系同边个咧，我哋要去拍咧亚视噶，去揾一啲艺人啊，跟住就唔知点解。 但系佢已经退休噶啦。 嗰时佢已经佢好耐之前已经退休啦。 系咪向 艺 人致敬咯？节目 唔系，系一啲好似类似艺啲咩追啊嗰啲咁嘅节目嚟嘅。咁我就同我同欧锦棠一齐去，就去呢个日本。咁跟住佢就知道沙百惠个地址，唔知系咪真噶吓，即系总之就。知道嗰就啊，佢應該大概喺嗰度住。咁跟住我哋就喺嗰度咧，就諗住想睇下究竟佢係咪真係喺嗰度住，真係咁啱得咁巧。我哋架車一到，等咗一陣，就見到一架啲四驅車就喺啲窄巷嗰度咧就入嚟，跟住一見到嗰就真係佢。 哇！ 係啊，只係嗰只驚鴻一瞥啫。咁跟住我哋就想追埋去，咁跟住佢嘅閘個電閘就開，咁跟住佢嘅車就入咁啦。跟住佢見到有啲人即係追埋去嗰陣咧，佢話好驚咯。 梗係啦，唔知你咩人。 我哋真係嚇親佢咯。咁跟住就係有一位嘅 PA 就識日文嘅，佢就即係用日文同佢講嘅就唔好意思，我哋來自香港，我哋想同你做一個訪問。咁跟住佢就即刻買喺度， 梗係唔使啦，又冇化妝 咁。跟住佢就我諗佢都唔關呢個事， 唔關化妝事。 其實嗰係嚇親佢， 嚇親啊，成班跑埋 死人啊，又唔知你。咩人喺嗰度即系等佢咁样咯，系有一下即系同佢擦身而过嘅一即系惊鸿一瞥嘅个感觉咯，咁样咯，好睇啊！我觉得若果系山口百惠嘅演唱会， 好睇， 系咪啊？ 好，翻嚟我哋继续啊！雷暴警告仍有效，到今日一点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我哋有 Super Moment 太科学啊！ 算出是文明的缘故， 作为呢个电台嘅从业员呢，亦都作为呢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其中一个 DJ 呢，好有幸呢，其实嗰陣时呢係一起参与过好多好经典嘅制作，无论係电影，因为我哋以前都拍过啲微电影啦，咁样无烟草同阿哥哥一起呢係去由佢係啦，由佢导演啦，同埋由即係成个成件事酝酿倾劇情，度好多嘢都喺佢屋企一起倾啦，即係好开心嘅。另外嗰陣时呢个叫劲 band 冲天飞又係好开心呢，那个 show 呢我有份帮手啦，做嗰个 producer,assistant producer 啦，帮阿 look 手啦。咁里面有好多好多嗰啲现场嘅效果睇返呢，真係觉得好即係一时冇两嘅，即係 Sam 直升机咁样降落去嗰个大球场，跟住跑出去唱歌咁样。大家上网仲可以睇返呢啲片段。 哇， 好开心。好，虽然好辛苦，真係好辛苦，几人喺个大球场又晒呀，跑嚟跑去，但而家睇返呢係真係好开心。 其实咁多难忘嘅 show， 如果我哋三个不如搞一个令大家难忘嘅 show， 好唔好啊？ 好易啫， 系啊， 衰到冇人有， 你 都可以好难忘噶。 你而家每个礼拜五都好难忘， 我而家充满住呢个朝气勃勃，你系咁样淋熄我。 喺边处系你个勃勃？我睇唔到你个朝气有几勃勃。 你个勃我就见到。好，嗱咁啊，另外仲有嘅就有啲朋友咧都有分享嘅，咁啊，例如有呢个 Jason 啊，我觉得都系，我就谂啊，会唔会啲赛事你哋会想睇到咧？ 我 冇睇啊，98至99年嗰年啊，就系曼联啊。曼联击败单人匹马咁样去杀绝阿仙奴嘅足总杯啊，同埋咧就系欧冠三分钟反胜拜仁。对唔住，我完全唔识啊呢啲，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即系讲紧呢啲咁样嘅，佢话真系犀利到嘅咧，啲好劲啦，编都编唔到咁样嘅剧情啊嘛，个个球星都咁劲，系啦，我谂啲波友就应该有啲想睇嘅球赛。 九十年代我好中意睇曼联嘅，好好睇嘅，因为有黑箱殺。 你有冇印象去讲呢一场？ 有，甚至咧有一场系好似系欧国杯啊，就系、是、法国对意大利，又系临尾。两三分钟扭转个剧情，啊，好好睇！同成班朋友就喺呢一个加多利山嗰个南华会嗰度睇，哇，好精彩！嗰阵时嘅球赛咧，我好中意曼联嘅，而家就即系过咗嗰阵嘢啦。 我信嘅，即系睇球赛又系一样嘢嚟， 好兴奋， 你要喺现场嘅， 系你一定要气氛，一定要一齐嗌， 但就唔好坐错边，唔会坐错边噶，系咪？ 系啊，会 全部望住你，系啊，全部我估计嗱。如果你真係譬如可能講緊我哋以前喺香港都有足球賽事啦，咁、會唔會入嚟嘅時候就你幫邊邊嘅？ 係啊， 你左邊，你右邊，會唔會係咁噶？唔 會 噶嘛。 係，但係佢著埋波衫嘅，譬如話嗰對紅色嘅就全部 即 係 唔會搞錯， 唔會搞錯嘅，唔會搞錯嘅。如果你都唔夠膽入去嘅，太危險 啦。全部人嗌 A 隊，你嗌 B 隊， 你都應該走翻嗰邊 啦。 係啦， 你應該嗌都冇意思嘅。 係啊，如果你講翻個球賽，我都會覺得就我都會好想去睇嘅啲足球賽事咧，即係去感受一下現場嘅嗰啲咁嘅 氣 氛。我諗係會係好正嘅，又或者就係去睇一啲嘅就係總之係體育賽事。 奧運我最想。 我就係想講奧運啦，係啊，你贊我呢句説話，咁我就覺得，唔係我就係喺度鋪緊嘅就係，我就係想睇一次奧運，人生裡面真係想睇一次奧運。 Opening 或者 closing， 我覺得係 現場去參與， 係啊，現場係啊，坐喺山頂。篤篤都冇所謂，我就係想感受下嗰種氣氛。 即係呢啲都係一生係一次咯。係 啊， 頭先我哋講嗰啲嘅就係你已經唔可以重來啦。即係可能有時有啲藝人佢已經過咗身啊，或者佢已經唔喺度啊咁樣。所以我覺得應該要多啲去睇呢啲唔同嘅一啲表演咯。 冇錯， 生命之中喺呢片段你總會記得翻嘅。好啦，我哋街坊阿小白咧，佢有啲發。表嘅， 我系百元号小白啊。其实我自己咧最想睇嘅咧就真系 Michael Jackson， 即系佢跳舞嗰种嘅风采啊，各样嘢咧。而家每一次咧听翻佢啲歌，或者就系睇翻佢一啲嘅 MV， 甚至乎咧，其实网上边好多佢啲现场表演咧，其实咧都发觉哇，真系到而家都仲未有一个人咧系可以完全取代得到佢一种超级舞者嘅身份啊。咁如果能够喺现场亲身体验到一次嘅话咧，我谂都会系我人生一个好难忘、好难忘嘅片段嚟嘅。特别系佢啲 moonwalk 啊，咁佢自己创出嚟啦。 我到而家都未学识，你哋识唔识啊？ 呢个 OK 啦， 冇错。 但你要审啲手身份喺 边。Michael Jackson 真系一个好令人怀念嘅名字。 讲得好啱啊！其实唔单止佢因为难得一样嘢嘅啫，你是但一样嘢嘅啫。可能你跳得，但你唔唱得，或者你唱得嘅话，你又唔跳得。但佢两样嘢佢都得，就 Madonna。其实你都知道嘅咋，其实佢唱歌有好多时候嘅话，佢都系要咩噶啦？佢系之后佢应该系话同一时间，我其实基本上佢录咗一条 track 噶嘛，佢就搭一条即系现场嘅声上去啫嘛。即系其实佢唔可以嘅就又唱得又跳得咯。我想咁讲，咁所以我觉得嘅就系佢系难得，佢系可以系咁样。 即系我都试可以行呢条路咯， 绝对可以 又唱歌， 系啊， 一条死路。 你又唱得又跳得又死得。 咁真系死得 啦！你点解会觉得你自己可以呢？ 喂，我要有自信 ，confidence。 你又跳得又唱得， 系啊， 你自己可以咁样，你跳唱啊？ 你俾啲时间我得唔得？ 呢几耐 好啦，你有几多嘢应承过我哋都冇做，我都唔想再讲啦。 好多臭啊，讲到好多臭。 系好啦，咪俾心机啦。 好， 好， 咁我哋仲有今日嘅， 诶，漂流教室。 今日飘去边啊？上楼下楼 啊！ 今日讲运动啊，哇，系，但系运动有彩蛋噶，大家留意个彩蛋。 系你做运动定人哋做运动啊？ 人哋做运动，呢个彩蛋一定啱两位口味。 咦？咁奇怪，好啦，咁就密切留意。 你嘅蛋喎，会唔会打出嚟？ 龟蛋。 这是路途要怎么走，挑战未来尽力奋斗，能留着看更好，叫眼泪未自由，追心刺骨再后悔是无谓念头，便放开手，一句诺言沉默守候，不要回头，勒住重重内疚，听说岁月似小偷，可将感情全部偷走，脆弱才是借口，要放手了，那就藏在我心内，让爱未至于转眼被茫茫人海掩盖，彷徨的想回来，仍然懂得回来，困于漆黑，你是明眸的光彩，将要应付遗憾与伤害，让爱化做祝福，学会等待，风雨不改，像日出，风雨不改。 今日同你一首《风雨不改》，就好似我哋节目咁样，每一日十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伴等待大家，今天的气温好像一路下降咁， 系啊，越来越凉啦。 26度的气温，雷暴警告仍有效嘅。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好啦，先系12点新闻报告。 好，一阵间翻嚟嘅话，我哋会有上楼下楼唔知咩楼嘅教室。 阿米尼上星期喺首都德克兰怀疑因为未戴好头巾被道德警察拘捕，昏迷三日后死亡。德克兰同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都有民众上街，德克兰的示威地点包括几间大学，一个库尔德权益组织说在阿米尼家乡等库尔德地区，安全部队向示威者开枪，造成五人死亡。警方反驳外界的指控，说没有警员和阿米尼有过身体接触，形容事件不幸。总统莱希已经下令对阿米尼死亡的事件展开调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和南海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风势颇大同埋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一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19点，升253点，成交金额3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4点，升9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5.4，升6.4；�阿里巴巴87.05，升3.35；晋丰锂业66.2，升2.3；美团175元，升5.6；比亚迪股份224.4，升8.6；药明生物49.65，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65.1，升1元；盈富基金19.48，升2.9；中国平安43.75，跌1.8仙；京东集团226元，升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8.978，瑞士法郎8.141，欧元系5.284，加元5.926，新西兰元4.669。歐元是7.8748，每百日元對港元5.48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275。日經平均指數報27,685点，升118点。港金報15,700元，升1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76.99美元，賣出1,677.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慢车，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你听紧咩歌啊？ 哇，我爱黎明，夏日倾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11:00至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等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 特区政府咧之前咧其实已经设立咗一个 WhatsApp 嘅热线9617-1823。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同事提升了這個系統的功能，加入了更加多的選項和更加詳細的資訊，市民是可以多利用這個 WhatsApp 是查詢有關新冠病毒資訊的情況。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這隻果汁挺好味的，請你喝吧。 不用了，多謝。 咁你试唔试下呢隻糖啊？新口味嚟噶。 唔好啦，甜嘢都系唔啱我嘅，我惊啊有糖尿病啊。 与其喺度担心，点解唔去做糖尿病筛查呢？想知乜嘢系糖尿病筛查？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大城市小故事啦。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 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扫快活人。 雷暴警告仍有效，廿七度气温，相对湿度88%。 乜都讨论区， 今日。 不好意思啊，我唔知点解鬼吻脚整咗乜都讨论区出嚟啊！咁我哋翻嚟应该系呢个漂流教室嘅，唔好意思啊，马老师。 哦，冇嘢。 嗯， 系啊。集中精神， 你听我。 集中精神，集中精神。 你听我几冷淡。我话你听，我记仇嘅。 好，马上俾翻个正嘅。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系我唔啱，值日生今日 你冇嘢啊嘛， 冇事 啊，你冇事啊嘛， 你使唔使去医疗室嗰度？ 我要护士姐姐，护士姐姐，护士姐姐同我查药， 查你个头， 头，啲药查落个头度啊，都好， 开 始集中精神未啊？嗯，收好啲手机。 哦、 收翻好声手机， 唔好 俾我发现啦、 啊。知道， 我有一百间尺剁落去，你只俾个间尺我。 哦，家先嗱， 系啊，我同阿边个咧，我就剁 间尺。 咁细嘅一把间尺， 听啊， 得个两寸长， 攞出嚟都行 唔 到人啦、 啊。好啊， 你差唔多噶啦。啊！攞住啦，一啲都唔惊喎。 两寸长，两寸长嘅家姐。 系好，听住今日嘅题目咧，话我要同你哋科普一下你哋嗰啲知识啊。 嗯。 东莞体育气氛极浓。 系。 我去东莞一定要体育运动。 哦，明。 系。 系。 有三样运动咧喺东莞咧非常盛行。 啊、即系你讲而家定以前？ 要我哋估系嘛？ 一路唔使估，即刻讲俾你听。啊，你估下先。 其中一樣運動啊，乒乓波 錯， 踢波 錯， 踢波 錯。 我哋而家多唔多人 盛行啊？好多人 盛行 嘅，系啊。 系咪嗰啲即系打波啊？嗰啲咁嘅嘢。 球类系咪球类？ 有冇球类运动？ 有两个球类。 有两个球类。 有三样。 OK， 羽毛球 中。 另外嗰两样咧系咩嚟噶？ 另外一样就系篮球。 哦，仲有哦， 最后一样咧就系石龙最出名嘅举重， 吓死我！以为有样叫石龙， 唔系举重，系石龙举重。咁咧，话说咧，篮球啦，同埋喺国内咧 CBA 即系职业篮球赛咧，好盛行嘅。咁东莞咧，好多队都好出色嘅，有好多国家队都系由嗰度出嚟嘅。吓，咁我都曾经讲过，有一个篮球员同我原先嘅。名是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真名叫做 同你真名你而家的名 字媽媽就叫哇有三分布 哇又有了 你是不是很開心 我叫我射，通常就係、是、都唔射，點啊？扭下先， 攞住搶我啊！搶我啊！啲傻仔搶貨。 跟住仲有羽毛球，林丹大家都知啦， 知啊， 係好出名噶。咁佢師傅咧、就曾經喺東莞就搞咗個羽毛球館，咁亦都東莞有一個叫做國家級運動員嘅培訓基地，當然啦，佢唔係長期喺度培訓啦，咁係有時佢一年最少嚟一次喺嗰度培訓。 啊、 其實目的咧就係話推廣體育文化啦。 啊， 呢個係好多好多因素喺度嘅。嚇、舉重，咁三樣嘢之中咧，其實咧曾經你又笑乜嘢啊？ 冇嘢，我笑你。 嗰条间尺啫， 嗰条间尺， 好衬你， 嗰条间尺， 好瘦弱嘅间尺，好瘦弱嘅， 好短同埋好瘦嘅咁样，喺度捻啊捻。 你话呢度 营养不良嘅间尺， 你话呢度 见到啊？ 系呢个 RTHK 嘅间尺，系咁咧，又好多跟住咧，响大约10年前到啦，好多体育馆就起咗出嚟。原因咧就係、是、推廣啲即係體育文化之餘，即係等啲人落一班冇嘢做就去打波啦咁樣， 即係我哋有嗰啲咩全城嗰啲體育日市咁樣，或者話嗰啲場館又唔使收錢啊，等佢哋去運動啊嘛。 因為嗰啲羽毛球館好靚噶啦，而家最緊要就係有冷氣同埋個地。夠平，嗰啲木地板咧，砰砰聲，其實好好開心，好玩 嘅，好似好勁咁嘅， 係啊，好勁嘅， 砰砰一聲， 係啊，咁好好玩嘅，咁但係後來咧，因為越開越多啊，周圍都係，咁開始有啲經營不善啦。 即係你講場館， 場館啊，係啊，因為有啲係啊，私人起啊，係啊，係啊， 哦， 因為譬如話你阿梁啟章大佬張，佢開一個40蚊一個鐘嘅，哇，好靚啊，諸如此類。但有啲咧覺得40蚊哇好貴啊！原來咧你要約開一個20蚊，不過冇冷氣嘅，大家都 OK 啊，運 出下汗啫，冇乜錯。 出汗啦，咁你咪可以平啲咯。於是咁啊，競爭之下咧，開始咧有啲啊點算咧咁樣樣啦。 最慘就係乜嘢咧？嗰啲叫大家鬥平 啊，係啊， 嗰啲做下做下就冇得做。 係啊，即係當你打開門，哇，有成20個人湧去啊！梁繼章個羽毛球館，啊，你約約個得2個人，咁你就好冇人噶啦。後來有一個老闆咁又揾我啦，咁我通常都用呢啲嚟包裝噶啦。 即係你約約揾你嘅就係點解我會咁樣嘅咧？人開羽毛球場，我開羽毛球場，我試到連羽毛都冇得整，跟住就揾。咁啊！哎，揾阿馬小強啦， 佢好似故事中嘅智者咁啊，個個嘢咩都唔識啊！阿師傅啊，依個點？ 我唔覺得佢係智者，佢係似嗰啲喺側邊嗰度幫人哋諗計嗰啲師爺，係啊， 有個高人貼住， 啲師爺 塊高人貼住， 留兩條須， 收工嗰啲咧，咁 啊，嚇係啊，識得格格嘛，我聽到，咁又揾我啦，咁啊，梗係研究下啦。喂，點樣可以即係多啲人嚟個羽毛球場嗰度玩咧？ 啊， 咁啊，第一你。个羽毛球场嗰啲硬件一定要靓先啦，因为冇办法。 硬件你改唔到噶， 系啊，你个地要靓啊，或者够大啊，有8个场咁咪好玩咯，系啊，有空调啊， 交通方便啊，梗系咁噶啦， 冇错。交通冇所谓嘅，因为多数都系自己揸车噶啦， 优惠咯，系啊，或者有啲靓女咯。 你下 你都系出嚟出去都系呢招噶啫，你好似有啲羽毛球女， 靓女陪打波。 两个羽毛球摆喺边？ 我冇谂过啊！ 佢边有人讲两个羽毛球啫？佢都冇讲。 O K， 佢净系话羽毛球女啫嘛。 你打波啫嘛。 系啊。 O K， 我觉得 佢系咪踢中你条桥啊？ 你听落去。 类似啦，系啊。喺呢度演变出嚟嘅，你嚟嚟去都系出呢啲女仔陪打波。 我冇啊。 唔系，因为嗱，有时嗱，我又觉得咁讲，羽毛球咧有一样麻烦嘅，你自己一个人玩唔到啊。 冇错。 你一定要约人啊嘛。 都系，都 系。所以我哋去到系咪？我有个硬。但問題係佢軟件我都俾埋你， 冇錯。嗱，你講得啱，其中一樣咧就係話陪打羽毛球， 係咧。 因為第一，你一個人你突然間興起想打，誒冇人陪你打， 有好多波都係㗎，網球又係㗎，乒乓波又係，乒乓波又係咁，你一個玩唔到㗎嘛。 第二。你我哋呢度有提供陪打， 係啦，或者有陪瞓，即係你攰啊，人陪你瞓一陣。 有冇啊，阿師傅？有冇呢只啊？ 训练就有， 唔系即系休息一阵，你明？一阵，跟住佢嗌你起身， 做咩要陪啊？怕黑啊？ 佢嗌你起身咁咪得咯？咁咪因为惊你嗰啲长租贵啊嘛？如果你讲。 好， 系咪 先？系啊，好利用，系咁就级别都有唔同嘅喎。即系如果阿梁启章佢打得好劲，如果你揾一个 咪系咯， 水平唔够咧，你冇瘾噶，即系 自己接唔到。 系啊， 有你一定要差， 一定要差唔多，因为你好闷噶。系啊，又或者佢好渣揾个劲嘅又系。 其实嗰个师傅咧可以系好叻嘅，咁如果遇咗好渣嗰啲，佢帮佢一齐渣咯，即系咁样。 唔得噶，唔得噶，有啲真系冇瘾嘅，你睇到佢，同埋咧，因为佢哋唔系专业嗰啲陪打员啊。我哋真係一個羽毛球手， 有陪打員嘅，真係㗎，因為佢哋嗰啲選手都係有一個人係咁開波，一陣狂打啫嘛。 陪打員，咁啊 OK 啦。跟住嗰個老闆問我：喂，有冇 巧啊，即係想整旺。 咪咯，配打員咪就係女仔咯。 誒、其中一樣啦，咁、有一樣嘢咧，佢話同我研究到出嚟嘅。喂，不如請啲香港 打羽毛球嗰啲女仔啲裙都可以好短。 係啊，好短啊嗰啲。 係啊。我估你莫過於都 係你自己打自己兩下。 听住 咯，好劲！我 真打 噶， 系真打噶，啲声系真噶。 尊重你，好做得好，好我就吸翻个兔仔俾你。 阿小强，听日呢把戒尺喺呢个客家婆里边仲有噶。 咁啊，点啫？咪打咯， 系啊，你修定把大啲嘅。嗱、啊，佢今日俾咗两下你，听日俾翻四下佢。 刘继章同学，你冇忘记，你都有机会犯错。 我唔 系啊，你唔可以嘥气啦。咁就谂起一样嘢，因为想有啲节日气氛啊。你要成一件事，咁你先可以炒兴佢啊嘛。 羽毛球节 系啦，即系如果你当全城，我同你倾过，即系如果当周遭都好多你同 Gray 嘅羽毛球场，其实咧真系唔怕竞争嘅。只要你全城个个都 话打羽 毛 球，即系整大个饼。 系啦， 又或者就系可能系去唔同嘅场嗰度去打完之后，可能吸一个印仔之后，跟住你又唔知可以得到啲咩嘢咁。 又或者系巡回 啊， 诸如此类。终于佢话好啊，咁啊揾咗几个老板出嚟，大家 一 齐倾 join venture 系啦，咁啊谂到啦，可唔可以咧就揾啲香港嘅打羽毛球嘅明星一齐过嚟玩咧？ 如果我 都 系嘛， 系啊，因为都有知你知咧，香港好多有啲嘅艺员朋友都中意打羽毛球 嘅，例如林建明啦，佢真系好中意打羽毛球。你当年有冇请佢啊？死啦！佢听紧噶，阵间你闹啊！ 阵间啊，大姐俾佢，咦？查下先，点解冇嘅呢个数 字？佢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都写， 我知 啊， 佢我惊佢闹我，点解当年唔揾佢啊？咁就谂下啦，咁跟住。你做乜嘢？ 佢试下痛唔痛啊？ 我唔通听日可唔可以 用呢 条 啊 嘛？ 系啊， 好，你唔好理我，继续。 系，我打先。 我听日买翻大啲嘅戒指俾你。 O K， 我有，放心，我铁仔嚟嘅， 自己戴。 我自己戴。自己铁仔。 啊，学生，快啲继续啊，老师。 咁就都好，即系打明星赛同。國內東莞嗰啲、 okay 啊、 都有啲國家隊， 咁、 你玩一下啦，同埋又可以有慈善 嘅。輸就輸硬噶啦，但係問題係在於係啊， 但香港明星隊未必輸噶喎。 點解啊？林志明咁勁咩？ 除咗佢，仲有啲劲噶嘛？ 有啲好劲。 但你记唔记得嗰时又揾边个？ 吓， 仲记唔记得嗰时真系揾咗边个？ 联络咗，联络咗。有依家唔好讲。 大家推咗你，我继续啊。 嗱，因为咧，我讲真，你揾啲明星过嚟打羽毛球咧，都要费用嘅，都要费用嘅。 但如果话系慈善嘅，咁就会有慈善价。 佢哋咧，但如果打羽毛球咧，同唱歌会唔会有啲冇咁贵咧？因为唱歌真系佢嘅本，即系佢本来嘅职业嚟啊嘛。 嗱，其实咧，我真系有同香港一啲演艺朋友研究过嘅，咁佢话咧唔理噶啦，你唱歌同你打羽毛球，其实都系 一样收费 啫，吓都系一个演出嚟啫。 总之一个出场费啦。 系啦，你叫得我过去点点点， 几多几多一定系 啦。系啦，吓咁，但系咧，佢哋话咧赢输冇所谓嘅， 系咯， 就算输咗咁咪输咗啦，就唔会特登 输咗就唔俾钱咁就系嘛，你死梗系想啦，主办单位 要赢晒咁多场先有钱。 你赢咗一场之后，系要赢晒咁多场啊！ 咁刻薄， 我谂你会咁啊嘛。 我冇啊， 咁呢啲系下流教室嘅本色。 输一唔系输一球扣五百蚊，输一球扣五百蚊。 你谂呢啲嘛？ 圈圈卡卡， 咁就唔会搞唔到啦。 仲要俾翻钱佢添 啊？系啊， 输波输到。 系啊。 如果一通关咧，我要即刻揾埋你帮手 先。好啊，要咁啊。好。 系啊，咁就揾香港明星啦。咁就 佢哋 OK 嘅。 有啲 OK， 但系最后都搞唔成，原来系 即系搞唔成明星， 搞唔成，系啊，因 为贵， 因为有啲佢又话好似乜 出场费太贵， 系啊，诸如此类啦，又话呢个 又唔够红 噶， 即系唔红嗰啲又唔想要，红嗰啲又贵咧，就 系啊，或者一加三咁，佢又觉得好似争啲，即系倾唔成，咁我话咁呢个听单咗，咁都要搞噶， 系啊， 我话不如搞。亲子羽毛球比赛啦， 哦， 佢都好，即系譬如妈咪掹个女，爸爸掹个小朋友， 双打， 吓双打，咁样我觉得OK， 可以试下咯，打完之后咧，反应真系唔错， 於是呢有個老闆，另一啲娛樂場所的老闆問我，喂，你呢條橋幾好喎、啊 嗯？ 可唔可以喺我嗰個娛樂中心嗰度搞個羽毛球場，搞啲比賽？ 嗯， 親子。 嗯哼， 我話點樣親子啊？ 但佢啲咩娛樂場所啊？係咪夜晚嗰啲？ 夜晚嘅 夜晚先開燈嗰啲啊嘛。 係， 嗰啲搞親子。 係啊，又俾我真係破解到， 嗯、 真係搞到親子羽毛球比賽。 嗯、 你知唔知點樣親子啊？妈妈同女兒一起， 我明 啦， 系 啊 ，Judy 妈， 啊 ，Judy 妈同埋啊，同埋啊， 第四组 Judy 妈 组队系嘛？ 对啊， 阿 珍珍啊，芳芳 啊， 打另外嗰组 啊，冇错 ，OK 啊，佢哋分组一组已经分咗啦， 系啊， 最红嗰组同埋最唔红嗰组， 哇，好玩，跟住 呢个 OK， 系啊，跟住诶，有 得妈妈同女嘅啫噃， 你错啦， 有爸爸咩？ 云商。嗰啲咧，就唔係爸爸嚟嘅，就係一個男士加一個， 我呢個 sugar daddy 黑人係嘛？ 係啦，都係親子， 都係親子，你自己 你話 嘅 啫， 係 你話係啊係啊， 話係啊係啦，哇，好好玩，玩到咧五六日咧都敷 曬，都係打羽毛球， 都係真係打羽毛球。 但係叻唔叻？佢哋打唔打得㗎？你啲我通常即係夜晚黑先至精神㗎嘛。 有培訓噶嘛？ 哦，係喎、 嗯。總之咧，就個個嚟到咧就生龍活虎一樣，哇！啊、個個都好似好打得咁樣。 幾好啊，出身汗。 係啊， 都係一種運動啊。 用另外啲方法出 身。打得下，兩三個禮拜之後，好似又冇乜反應咯喎。 又靜靠 咧，因為你啲好快過咗氣就又冇啦。咁、我話，不如咁繼續用運動。哇！我又谂到 用第二啲运动 系啦、 啊， 举重 哦， 系男士举重 哦， 喺个羽毛球场度、 哦、举嗰啲女仔， 真系噶 有爪举、挺举， 真系嗰啲危险。如果有啲举唔到嗰啲，系会向前掟我。 嗱，所以 危险啊！ 你嗱，所以有游戏规则嘅。如果你真系举得起，咁、你就可以做。企在冠军个台嗰度啦，系啦，咁你就可以有奖金奖品啦， 跟住节目啦， 系啊啦， 有下场啦， 系咁哇，又系一时咧就轻轻吟吟，因为咧玩下玩下咧再变奏，将嗰啲嗰个举重嗰嚿嘢咧，搽啲油喺度，等佢难捉啲，哇，好玩嗰阵时就又系找举咁样滴起去，后来咧举下举下咧唔得啦。即係即刻收到通知，話呢啲運動咧、太刺激啦、 有啲人受唔到， 係啲人受 唔到，爆血管， 踩爆咗個場， 係啦。咁但係咧嗰時係我覺得東莞嗰啲運動氣氛係真係幾好嘅、特別係甲一嗰啲CBA 嗰啲籃球賽咧，好好睇、即係同埋咧，因為佢哋嗰啲隊咧好多係外援嘅、外援咧包即係意思就係話有外國人啦、有啲膚色比較深色啲嘅啦，外國人啦、因為佢哋比較高又彈跳力，所以咧嗰時係佢哋差唔多咧，如果有 CBA 比賽嘅時候咧，嗰、晚咧就籃球場啊或者啲酒吧最多人噶啦， 哇， 係啊，好熱鬧嘅， 呢啲又係好好睇， 好好睇，好好玩， 大家一齊喺啲 pub 啊飲嘢啊咁嗰啲咧。氣氛又是很開心， 好開心，好開心，同埋咧， 入球啲人全部哇， 系啊，同埋因為籃球咧，佢入球好快噶嘛， 系啊， 把聲入入 嗱，我正係想講嘅就係話籃球，我有時唔係太中意嘅，就係因為佢太 快 啦，著咗聲，我究竟呢個 發生咩事咧？ 邊個嚟？我已經百幾分啦，即係我就覺得太快咯，即係我覺得足球有時你猜下會比較好。 我有個朋友咧，佢英國嗰度咧，佢香港嗰時英文。麻麻嗱，去英國咧睇足球啊，睇嗰啲評述員講嘅咧，啊英文突飛猛進。咁後來咧，呢個朋友咧，佢就去咗東莞搞酒吧。 嗯。 咁佢又想提高嗰啲水平，哇！佢嗰條橋我又覺得幾好啊。 嗯。 揾一個洋人直情坐喺個酒吧嗰度。 嗯。 啊，講波 講述。 系啊，哇！嗰、那个气氛好好，同埋带动全场嘅气氛咧，非常正嘅。咁、我觉得咧，有机会咧，我要带你哋两位去感受一下当地嘅体育气氛。 讲真的，你话港波，我就中意我哋香港啦。 系咩？ 以前港波嗰啲真系好 出色， 系啦， 嗰啲。仲有一个大声叶。 又係好犀利。 嗰個就即係孤陋寡聞啲啦。但係何鴿剛，我覺得係又講波好精彩。 因為 好 喐緊啊， 係啊， 外國就真係爭啲，我覺得。其實佢哋好多時候都唔出聲， 好辛苦嘅。其實講波嗰啲咧，少啲氣都唔得，因為帶成場。 係啊，係 咪佢喐緊嗰一下？你覺得真係爭好遠。 好，準備落堂，你收翻埋把間尺。 唔得，我俾 客家婆 㗎。 聽日用嚇。好，十二點半，雷暴驚屋仍然到今日一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田径总会表示，过去多日嚟同相关部门沟通，获得政府全力支持，积极计划喺明年二月十二号举行第25届香港马拉松。大会话，公众健康同安全一直系大会嘅首要考虑。大會將嚴格遵守和執行各項防疫指引及措施，繼續與相關部門保持緊密溝通，並就疫情的最新發展作出相應準備，讓公眾跑手和工作人員得以在健康和安全的情況下參加這項體育盛事。大會在最新公佈中並沒有透露參賽人數，有關賽事的相關安排將盡快公佈。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新冠病毒確診數字有下降趨勢，在針對機場抵港人士的措施方面，當局正積極研究有什麼調整空間，政府會盡快作出決定，有決定時會公布。他說政府的方向是讓香港聯通世界，減少抵港人士因檢疫要求而帶來的不便。李家超在行政會議前說會採取一致方向，希望相關措施盡量不用走回頭路，當局同時要確保減低一老一幼的風險，在接種疫苗方面要繼續努力。在北京，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柳權在中宣部記者會表示，維護國家安全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一些人說香港實施國安法後就會變得越來越大陸化或內地化，這些說話危言聳聽，都是帶有政治偏見。被問到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特別是疫情發生後，香港因為要與內地接軌而影響與世界聯繫，王柳權回應說，當前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已經深刻影響同改變包括香港在內的全球聯繫交往方式。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後已經多次強調，香港與世界聯通和與內地通關並不矛盾。他說特區政府根據香港疫情和全球疫情變化和香港實際情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有關調整無可厚非，不需要過度解讀。在北京，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王柳權說，早前看到香港媒體的報導，大家都關注所謂移民潮的問題，但是從人口數據和特區政府發言人的解釋來看，形容香港出現移民潮並不恰當。王柳權在中宣部記者會強調，香港已經從由亂到治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社會對未來發展充滿期待，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和祖國內地和世界各地廣泛展開廣泛緊密交流合作。他提到，針對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嚴峻局面，中央審時度勢，進一步加強對港澳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為實現港澳長治久安、推動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提供堅實制度保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聽日風勢頗大同埋乾燥，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一點半。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我双膀不必坚强， 人间突然万能盒第二集， 上一集讲到，手无搏鸡之力的会计师阿文，自从亲咗一粒神秘的药丸之后，竟然变成一个力大无穷、行路花如闪电的突然万能盒。当他同他暗恋的女同事阿妹在街上行下的时候，突然间有个贼啱啱劫完金行，因为逃避差人的追截，情急之下捉咗阿妹做人质。阿文唔声唔声，一手就将佢掉咗上三楼嘅露台挂咗喺度。佢嘅超能力令到在场嘅所有人都目定口呆，而佢亦都马上成为全香港最多人留意嘅一个人。 你点解会咁大力嘅？ 其实我而家都唔知道自己系边个啦。 其实唔止阿妹想知呢件事，一曝光，几乎所有人都想知道阿文究竟系边个。 喂，我系。咩话？你又想揾我做访问？哎呀，阿哥啊，你今日已经系第廿几个打嚟揾我做访问啦。唔好意思，系我知道我知道。得，我冇兴趣。求我？哎呀，唔好啦，我求你唔好求我啦。人怕出名，猪怕肥，而且我好怕呢啲嘢噶。你访问嗰啲中意出风头嘅人啦，我一个好普通嘅会计，系唔得，真系唔做，唔讲啦，我做紧嘢，唔好意思啊，拜拜。 文啊， 咩啊， 老细啊，头先同我讲啊，叫我提下你，唔好成日讲电话啊。 哎呀，我都唔想噶，阿妹啊，好烦啊，你知唔知？今朝到而家咧，十几二十个电话，全部都系啲唔知咩报纸、电台、电视台、YouTube 唔知乜嘢，话要做访问，我推晒啦。 无端端做乜嘢访问我啫？ 哎呀，咁又唔怪得佢哋嘅，你知嚟噶啦。你由今朝翻工到依家，已经拉烂咗两道门，督穿咗一部 keyboard， 同埋啊踩烂咗一个马桶。 踩烂咗两个，头先踩多咗。 吓，唔怪得知流晒啲水出嚟啦。 唔知系水做好多嘢。 我话你听啊，老细话要你赔啊。 哎呀，我都唔想噶，你知唔知我而家连打乞嗤都惊。我稍微大力少少，呢样又难，嗰样又难，全部咧好似用纸做咁样。 我都明嘅，咁你唯有就小心啲啦。冇嘢，我翻去做 咩 啦？ 阿咩阿咩阿咩？ 你做咩叫我啊？ 你一拧过嚟嘅时候咧，我见到啲轰一声嘅影喐啊喐。 轰一声， 系啊，你啲头发喐啊喐。 哦， 你今日放工去边度啊？ 啊，冇边度去啊，冇啊。 咁不如我哋食饭啦，睇场戏啊！ 我惊 啊！你惊我又整烂啲嘢啊？唔会噶， 唔系，我惊你会俾人认得啊！一阵间咧影晒你啲相啊，摆晒啲社交平台啊，咁就麻烦啦。 嗯， 不如迟啲先咯。 咁好咯，迟啲先啦。 啊，系啊！ 咩啊咩啊？ 今朝咧喺手机嗰度见到你有一个旧同学接受访问啊！ 我嘅旧同学。接受访问关我咩事？又唔系我做访问， 个访问内容系讲你噶吓、 啊，佢接受访问但系讲我，快啲俾我睇下，快啲俾我睇下， 我开俾你睇啦、 哦，好睇下先。 嗱，我哋咧就小学同学，不过以前咧花名叫四眼龟，佢好曳噶，仲有成日虾啲女同学嘅。不过话时话咧，佢以前都好大力噶啦，试过有一次啊，佢同个女同学玩啊，将佢啊成个啊抛咗三楼啊！ 哎呀，够啦够啦够啦够啦，唔再睇啦！我根本就唔识佢，都唔系同学嚟。第二，我读书嘅时候啊，孱弱到死啊，边有可能抛个女仔上三楼啊？喂，佢全部作噶、啊，博访问啫吓， 咁 点算啊？ 咁都唔出奇嘅。听讲话接受呢一啲报纸访问嘅有钱收噶嘛？嗱，讲开又讲啊，仲有一间健身会啊，用咗你嗰张相嚟做广告啊！哇，你成日喺佢嗰度做健身咁、啊， 又似你，我从来冇出去做健身，啊、我真系好嬲，我要踩上去揾佢嚟理论。 哎呀，唔好啦，一阵间你打伤人就死咯。 咁唔通有咧？佢哋屈我？电话响，等下先吓、 啊。第几个啦、 喂，我系咩话？你想做个经理人？无端端又有人打嚟，话要同我做经理人。喂 你边位啊？ 听唔清楚啊！我喺隧道啊！ 哦，你讲啦，你讲啦，咩事啊？你揾我咩事啊？ 你呢啲咁嘅 case 咧，我真系见得多啦。啊，未红嗰阵时咧，真系揾鬼彩你啊！到你红咗，接电话都接到你手软啦。嗱，呢啲粗重嘢咧，我帮你做好冇？总之所有麻烦嘢，我帮你挡晒去；所有好嘢，我就帮你接晒去。收到嘅钱咧，就200。你二我八啊，唔系搞错，我六四啦，你六我四。 哇，你条友200，你收二，你收八，我收二，收咩钱先？我都唔明你讲咩，你讲清楚啲啦。 唉、哎，你依家咁红，只要你讲句啊，大把钱收啦。嗱，我已经做晒啲 research 噶啦，做好晒搜集资料啊。只要你肯同我签合约，下边个 job 马上开始。 有咩 job 啊？ 听住未啊？ 听紧。 啊！扶阿婆过马路，协会代言人一皮嘢，因为呢个咧社福团体钱就收少啲，得唔得？大仔仔健身会荣誉教练，十皮嘢一年，仲有刘德华，原本嗰套大只佬拍续集啊，你做大只侠，片酬50万，好大得护卫公司，武术教练50000蚊。 喂，仲有啦，够啦，够啦，够啦，太多啦，我消化唔到，你俾我谂下先啦。 唉，谂嘢咁复杂嘅嘢，梗系我帮你谂啦。你求其签个名就得啦，钱、啊、大把钱、啊，你系咪唔赞先？嗱、我仲有个人想我签佢噶，你点样？ 咁 签啦，签嚟就发达噶啦。 哎，好啦好啦，签就签啦。 今次我同你发啦。 Too bad in my 人怕出名，猪怕肥。咁呢句说话咧就可以吓落落呢个古仔里边咧，即系无端端啊。虽然系做咗好似一个好劲嘅人啊，有啲超能力咁，但系原来跟住落嚟咧就好多人揾佢诶签啦吓，要捅红佢啦咁样。到底红咗之后会带嚟啲乜嘢嘅遭遇咧？咁啊，留意听日啊呢个《得意万能侠》嘅第三集。 冇错啦，不过其实我谂而家呢一个年代嘅话，都会系一定要一个人出咗名先啦。咁啊，但系而家个出名嘅话，你会觉得个真系好无厘头， 好无厘头嘅。 系啊， 突然之间咁就出咗噶啦。 系啊，唔知有人影咗张相就哇，唔知边个边个介绍嘅，好靓仔啊，好靓女啊，咁样跟住就无端就红噶啦。 系啊， 你都好快就唔红噶啦。 冇错啦，咁你睇下你能唔能够争取喺红嗰段时间咧，就尽量搵钱啊，搵钱啊，搵钱啊咁样咯。 嗯、 但系嗰度搵钱咧，大家亦都要小心啦。有阵时有啲人话啊，就算你未红咧，有啲人搵你就喂，我而家有啲咩介绍俾你，你都要考虑清楚啦吓、 嗯。 我唔知道你有冇收过啦。呢一排咧，突然之间喺呢两三个月咧，多咗我收咗起码超过四五次噶啦，就系、是、啊呢位佢唔知道我系边个啦，因为佢系乱掉出去噶嘛。 哦 ，call call 嚟噶。 系啦，诶呢位先生啊，呢位小姐，你有冇兴趣啊？我而家有份工喎、啊，我又或者我系人事顾问，我有好多工等住搵人做，冇人做、啊，好咩好 pay 啊，咩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嗯。你有冇收到？因 为 好多。 我就冇打电话俾我，因为好可能因为就算系佢打俾我吧，我都唔会听嘅、 啊。message 嚟嘅。 系啦 message,、 哦、，message 我就收到好多。佢、 嗯、 有时个 email 啦，有时佢就会无端端喺你嗰啲咩 iMessage 嗰度就有啲咁嘅嘢啦。佢就话、哎、我系边个边个，有大部分嘅笋工，又唔需要学历，又唔知啲乜嘢，咁样就叫你做咯。 惊死你唔要，执啲钱俾你。 系啊，咁啊呢啲我多数我都系 delete 之外嘅话，我仲会系举报呢啲系垃圾嘅邮件嚟嘅。 嗯，咁所以大家咧就千祈要小心，因为咧搵工作咧系循正常嘅途径，就唔系咁样敲你。 唔会咁样嘅，就算啲猎头公司佢都唔会咁样无端端咁样，即系好似喺个海嗰度掉出去之后，等你有个 feedback， 佢系会自己会即系打电话俾你嘅话，佢应该都会即系指名道姓知道系要搵你。 我收头嗰两次咧，我都唔理佢啦，或者我即刻 delete 啦，我冇去再同佢倾偈啦咁样。咁终于咧就我后来咧我就同佢。讲咗两句说话啫，我话你即本先嚟帮我睇下先啦，咁样样，因为我想睇下到底系俾啲咩我睇嘛，即系有少好奇心。咁首先有两个人嘅 A 咧就话我哋有好多工作啊，数咗好多啦，咩又长 full time part time， 又唔知 都系咩类型 嘅，户内佢冇讲嘅。总之我哋有好多工种，你有冇兴趣听下咁、 嗯？ 好啊，听下啦咁。跟住隔咗一阵咧，又挂 B 啦，即、就、系、 是、 另外一个电话同另一个人 send 个 message 嚟啦、最主要咧就叫你咩拆单啊，开。团啊，其实我都唔系好明嗰个工作系咩嚟，系啊，我就唔系好明咩、开团啊，总之咧越开得多咧越多钱啊，即系出粮啊，睇、你能力啊， 多 劳多得咁、 啊， 我冇兴趣啦，算啦咁样样，咁、所以大家就话点都好啦，要小心啲 啊，几时都系噶啦，尤其是嘅就系即系嗰啲无无谓谓嘅，就算俾啲咩优惠你啊，我都唔会揿入去噶、因为我总系会相信嘅就系话冇咁大只夹乸随街跳咯，呢、一个就系你每一次收到呢啲咁嘅嘢嘅时候。你都一定要彈出嚟嘅就係啦，呃自即係要提醒自己嘅一啲諗法。 有啲開即係佢聰明㗎，佢打嚟咧，首先問你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差唔多阿媽係咪女人啊咁樣，兩三條嘅啫。多謝你啊，接受我哋嘅訪問，而家嘅禮物送翻俾你啊，你去邊度邊度攞啦咁，都 係 啦。 哦，又咁嘅，我有朋友嘅就係試過乜嘢咧，佢又話都真係幾開心嘅。我有一次咧，因為同我個朋友真係食飯啦，跟住咧佢非常之冇禮貌啦，咁就喺當值。当即系直中，佢就无端端咧就喺度倾偈啦，不停咁讲就 A 冇系唔冇有差唔多啦 ，OK 呢、這个唔知。跟住我就你同边个人倾电话？跟住原来佢都帮人哋咧做紧一啲系啊，做紧 survey。跟住佢就话呢个人好熟噶啦，我同佢做咗好耐，我咩做 survey 嘅老熟。佢话系啊，总之佢做出乜嘢嘅，佢都会打俾我噶啦。佢话做完之后嘅话咧，佢有$100嗰啲超级市场研究嘅，我咩激死？ 有嘅有嘅， 你有冇听过啲咁样？ 我做过添啦， 做过啲 即系我接受过添啦。 喺 街有加入后生仔，突然之间话先生阻你五分钟。嗱，呢個咧係第一個已經係謊言嚟嘅啦，五分鐘係做唔曬嘅。 係啊， 咁跟住我哋佢係嘅，佢有嗰啲唔知幾廿蚊嘅禮券嘅，但係咧佢嗰答嘢咧電話簿咁厚，五分鐘好快好快，跟住佢加快速度問，但就算佢。急速問都係做唔曬，咁咯咁咯 咁咯，所以我個朋友都好笑，佢就我幫佢好耐，咁跟住佢每一次其實仲係做完之後嘅話咧，佢都會係俾翻就$100嘅超級市場嘅現金券，咁、所以佢每一次佢打嚟嘅時候咧，佢都會幫佢手嘅，佢、都係答埋啲好無聊嘅問題，就係冇好有40啊，我哋問你真係從一係啦，定零至一百，你會俾幾多分就40咁樣亂咁， 隨便 係啊。 人生好多呢啲东西，提高警觉，每天要做个开心快活人啊！ 好，仲要大家我听日同一时间啦吓，冇错，就有我哋嘅黑家婆， 冇错，单车买定未？ 冇错，我真知你又谂到啦，点样去惩戒你哋啊？ 听讲佢惊得滞，已经匿埋喺彩底唔出声。 冇错，我系因为嘅就系马妈妈已经嚟接咗。 马妈妈，我系藤条玲，掹住佢条裤浪。 一定大家听日再见啦。 OK， 拜拜。Girl, you are to me all that a woman should be.